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咧就系朝早嘅6:09，咁啊，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啊吓，咁啊，今日嚟到2021年嘅8月17日啦，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星期二嘅早上，希望大家咧喺朝早嘅时候都已经可以精精神神，准备咧就迎接今天嘅挑战啦。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咧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候都已经开始努力工作啦，成日都系讲嗰句说话嘅，喂我咧。都可以一早啊，达阵啊，即系咩啊，已经翻到嚟直播室啦。咁你啊，点会系可以迟到嗰位咧？系咪咁啊？所以大家一齐努力啦！ 晨光每日一格。 婚嘅时间咧，会有啲宣言啊，喺度话同对方会点样喺将来嘅时候共度艰难啊，各种嘅事情。有阵时啊，赢咗，你见到、又有咧，就系、是、一啲嘅 speech 嘅一啲讲话嘅。喺你嘅人生入边，乜嘢时候会有一个小小嘅回顾咧？啊，回顾对我哋嚟讲好重要嘅。因为在我们某一个阶段里面，例如我们好像香港的运动员那样，他们出战奥运、赢了，他们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感想、想回你之前、怎样去到克服难关、我们看回很多运动员他们努力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呢都是有家人的支持啦，可能又会有自己另一半的支持、朋友的支持、教练团队的支持、香港人的支持。人与人之间连结咧，嗰种 connect 就系咧，我哋不断去到为对方打气。人咧系好需要为大家打气。喺胜利之前，或者喺得到我哋嘅一个理想嘅结局之前，我哋都系需要去到努力。今日嘅你啊，如果你尚未成功，你不妨谂一谂，如果你今日呢件事想完成嘅工作能够完成得到，你会想多谢边个咧？你不如而家望一望喺你身边，有边一个人系喺你旁边支持紧你？系咪你嘅队友？系咪你嘅朋友、同事？定系你嘅屋企人？还是系你身边嘅另外一位呢？我千祈唔好睇小友情、亲情同埋爱情嘅力量噃。真的可以令到一个人成功的。 赠你一吻或许容易，唯独你是那么特殊，令我鞭策自己反省几多次，艰苦也要为你坚持，没有给你什么奇遇，还是庆幸有种自然，无论未来日子翻起几多风雨，紧握这个爱字，贫富生死也好，亦是极其愿意，只知道是时候拿着鲜花，将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共你漫游在天边，看着低洼，想起我俩在某天白头，无穷牺牲也不怕。情明白容易，明白爱没有许愿词，是你不计付出，花光青春赌注，只等一个弱势，而我竟这样无知，只知道是时候拿着将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共你漫游在 信万人面前跪不下，共你历年寻新诗，吃尽风沙，厮守到老亦毫不惊讶。身份也是时候期待变化，因准我用承诺。 早上的时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翻嚟柏豪的《我的宣言》，记住啊，望下身边而家有边一位嘅朋友支持住你啊！第二日当你工作完成的时候，记住同佢哋聚一聚，讲声多谢的说话。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的早餐，諗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呢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人都很怕蚀底，他们希望自己是赚得最多最好彩的那个。譬如说买东西不用排队，吃饭不用给钱，如果是这样就最好了。很多东西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想了自己先，没想其他人。简单来说就是自私咯。不过在瑞典沃尔沃总部就有另外一个情景了。那里有2000多个停车位，早到的人通常都会将他们的车停在远离办公室的地方，日日都是这样。你们有没有想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有人就问泊车泊在远离办公室地方的人，到底为什么你们要泊这么远的？难道那2000多个停车位都是已经有人 book 了？他们就说了，不是，那些停车位个个人都用得的，不过我们这么早回到来，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行路回公司，那就让回些位给迟些到的同事咯。晏些先回到来的同事，可能他们今天遇得好闷，又或者会迟到，是需要将架车泊近些公司的。听下去好像很伟大，其实这些事我们个个都可以做得到，只不过是我们有没有成日都保持住这个为人哋着想的心呢？ 黑暗如何蚕食了光，已暴风怎么都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晴气朗，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明晨流浪远方， 沿路走，衣衫渐渐渗汗，没法子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微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保留。天意无能力别强装，谁幸福听金币再碰撞？我想听一次先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微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即使早已心于闭去，别人如莫死于心里，沉下去，求下去，逃跑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阵容亦单薄，拒绝沉睡，挥之不去再争取，忙着最壮观的雨水，一双手可以不求人，和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微风吹，云雾会散开，渐渐干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乜嘢着数？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咧，嚟到晨光第一线啊，继续有白元浩喺度同大家讲下晨光生活博士。所谓生活，我哋只要聪明少少啊，原来我哋可以嚟得更加便利同埋健康㗎噃。好似食蔬菜咁啦，蔬菜呢係非常之有营养㗎，特别对小朋友都係一样，不过好多小朋友呢都好唔鍾意食蔬菜㗎。我哋不如呢就用多啲唔同嘅颜色啊，其实呢清洗蔬菜都一样重要嘅。清洗得乾淨，再配搭埋唔同嘅顏色咧，佢望落去閃下閃下咁樣，乾淨到閃下閃下咧，小朋友就中意食噶啦。乜嘢時候適宜咧？就係浸泡或者用流水式嘅沖洗呢啲嘅蔬菜咧。又係咪所有蔬菜都要用一啲譬如蘇打水去到清洗先至更加乾淨咧？水果咁啊，尤其咧系会连皮食嘅咧，其实咧就可以将佢浸住佢，然后再用一啲软刷毛咧，就轻轻将佢哋嘅外皮咧就擦一擦。例如有啲乜嘢咧，苹果啊、梨啊呢啲咧都系可以大家连皮食嘅水果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去到清洁一下啦。其次，如果你话有叶有茎嘅蔬菜，适宜咧就系用流动嘅水去到清洗噶啦、啊。一路冲一冲佢，咁咧佢嗰啲污糟物啊，或者残留嘅一啲可能有啲虫啊、尘啊，都可以咧俾我哋冲洗咗。 呢啲水果例如系车厘子、龙眼、荔枝，清洗嘅时间咧，其实就唔需诶、就无需要咧，就拎走佢嗰个树枝嘅、哦。其实可以成抽一齐咧去到洗嘅，食之前先至咧就将佢由嗰支枝嗰度咧就掹咗出嚟，咁啊再冲一冲，咁样嘅话咧就更加保存到佢哋嘅营养啦。好啦，如果你话咧有一啲士多啤梨咁啊，应该点洗啊？士多啤梨咧就应该用梳打水咧就浸。啊、除了士多啤梨之外，蓝莓都可以用这个的方法呢去到清洗的。还有一些叫做十字菜类，例如是椰菜、西生菜，清洗之前呢就可以剥走面层的几块、啊。清洗之前呢就要譬如是不同的花呢、不同的菜呢，切走呢就是菜心、芥蓝它们的根和它们的小花，这样清洗呢就会更加干净了。都要记住啊，浸泡的时间咧，千祈唔好太过长，避免咧就流失水溶性纤维同埋佢哋嘅维他命。至于白灼蔬菜嘅时候咧，咁嗰啲泥啊、沙、残余嘅农药啊，都可能咧会留喺呢个水入边噶。所以咧，有阵时候啲时间咧就要掌握得好啦。如果浸得太耐咧，啲农药有机会咧就系翻去噶，大概咧十分钟左右，咁已经足够噶啦。如果发觉有一些的蔬菜或者水果都可以批皮的，如果你家长担心的话都可以选择尽量批皮。小朋友、长者或者刚刚病好的朋友，肠胃较为敏感的人，或者体质较为就是没那么强健的人，都尽量避免进食一些未经彻底煮熟的蔬菜。更加就千万不要吃这些隔夜菜，因为大部分的营养其实都已经流失了。储存蔬菜咧，只要做得好嘅话，咁我哋咧就可以有更加好嘅营养吸收咗，亦都唔会咧就系话浪费咗啊呢个本身蔬果上面嘅营养啦。 中指在某天飞上吧，狂雨天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嘅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决战时刻，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军事迷历史迷绝对不能错过。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黎文希，我希望点上一首《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为香港队打气。就算大家经历了很多困难啦，咁都唔好放弃。你身后有很多香港人支持紧你哋。 终于会等到梦寐，全城在变迁，不敢你是你。 东京残奥，港队加油！ 我的心中有着你。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好啦，朝早嘅6:37，因为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而家出面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啊。咁啊，有白元浩喺直播室之外，咁啊亦都见到阿芭比林慧喺电话侧边啊，早晨。 早晨啊，小 白。早晨啊，出面是27度啦，你都准备紧翻嚟噶啦，系嘛？咁啊，出面天气点啊？同我哋睇个早啲嘅天气先。 哇，今朝早咧真系正啊！其实咧，基本上咧，我自己今朝早未行出室外嘅时候咧，见到出边嗰啲阳光咧，哇，好靓啊！直头咧令人觉得咧有一个啊新嘅一天，又一个新嘅开始咧，满满嘅开心同埋正能量。 咁正。 系、哎、呀、哦，所以如果咧今朝早咧，就算系好攰啦，或者系咧，我知道啲朋友仔咧，系即系可能平时咧都惯咗系夜收工，然后咧又早起身，可能唔系好够瞓咧，都希望咧即系望下个天嘅时候咧，自己可以帮自己搵啲乐子咯，咁然后就可以正面啲啦，然之后又一新嘅一日又开始啦，就算攰咧或者要可能为生活奋斗嘅人咧，都可以继续努力啊！ 哎，好啊，每一日都搵啲方法咧氹下自己，好开心啊！生活都系要过嘅、哎，你系选择。 系开心啊，定系选择自己成日好似好忧愁咁？我选择开心啦，系咪？ 系啊，嗱，除咗揾呢一啲嘅乐子之外咧，我知道有啲人咧亦都会好中意咧煮嘢食嘅。咁但系咧煮嘢食之外咧，除咗煮嗰一下咧、其实买咗啲食材翻屋企点样处理，或者咧如果煮完之后咧想留翻第二日再食嘅时候咧，嗰啲食材点样去储存咧，都系好重要噶。 哦，系啊，如果唔系就搞到啲食物咧就变坏晒啦。 是啊，嗱，我自己咧都有一个习惯嘅，就是譬如如果我食剩嘅嘢咧，我都会中意储起嘅，甚至咧系因为近一两年咧，可能觉得自己食嘢嘅时间咧唔系好长，即系成日都可能要赶住做第一样嘢啦，又或者系咧本身可能嗰个份量又食唔到咁多啦，咁譬如我假设啦，我买个外卖翻嚟咧，其实我未食之前咧，我已经会稳定另一个胶盒咧，就是、装起一啲我觉得我食唔晒嘅份量，咁、然后我就已经直接咁样将佢譬如分咗两餐咯，咁所以好多时咧我譬如禮拜一咧，我帶嘅一個譬如我 lunch box 咁樣咧，其實可能係星期日晚我食剩嘅嘢嚟噶咯。 咁啱啊，節儉啊嘛，同埋即係唔使嘥啊。 系啦，咁但系咧，嗱，你知啦，如果我哋要将啲食物咧留待喺第二日再食嘅话咧，咁啊有机会我哋要将佢摆落雪柜啦，即系亦都要将佢保鲜咁样噶嘛。 系啊， 咁但系咧，原来咧我最近先见到咧，其实摆喺雪柜嘅嘢咧，你点样能够将佢摆喺一个最佳嘅位置咧，都系有学问噶、 哦。就要问陈慧琳啦，咁样 点解、啊、 最佳位置嘛？难到咧。 你真系令到我咧一额汗啊！不过唔紧要，额汗都系好嘅排毒啊嘛。 系啊，排毒咯。咁点啊？揾点样揾？ 可以令人排毒。 点样就揾到最佳位置咧？ 啱啊啱啊！嗱，咁到底点样可以揾到最佳位置咧？嗱，大家咧一般可能都会有唔同嘅嘢摆喺雪柜啦。最普遍嘅就系可能都会有一啲蔬菜啊、肉类啊、海鲜啊、饮品啊，甚至乎系一啲好似我头先讲嗰啲咧食剩，然之后想留翻第日再食嗰啲咁嘅饭盒啦。咁但系咧，我想话咧，你点样能够将嗰啲嘢咧摆喺一个所谓最佳位置咧？同埋何谓一个最佳位置咧？嗱，基本上咧。如果你讲唔系长期嘅话咧，尤其是而家大家都唔鼓励放太耐啦啲嘢，其实咧你摆喺咩位置咧个分别可能系唔大嘅。 系， 但系咧嗱，我最近见到咧消委会嘅一个测试报告，咁佢就话咧佢测试咗一啲家用嘅雪柜啦，咁大概咧发现原来啲食品咧由室温嘅25度咁上下啦，嗱，即系如果你屋企长期唔开冷气有30几度咁呢个另计啦，咁然后咧你再放入雪柜咧。降到去大概10度，即是因为你的雪柜通常都是不会太冻啦。嗱，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将个雪柜嗰一格咧系开到接近冰格嘅温度嘅。 吓、啊，系噶？ 系啊，我有试过去人哋屋企咧，人哋请我饮嘢或者食嘢嘅时候咧，喺个雪柜嗰格拎出嚟咧，但系嗰啲嘢系结冰嘅咯。 哇！ 系啊，好 太冻啦。 是啊，嗱，咁其实咧，原来咧，大概咧，如果你要由室温，然之后雪冻一样嘢咧，就需要大概3个钟头啦，至到6个零钟头，即系视乎你个雪柜嘅型号同埋咧，系摆喺啲乜嘢嘅地方咁样啦。 嗯， 咁跟住咧，佢又话，佢有一个测试好搞笑嘅，就系、是、话如果咧你完全断咗电，即系譬如如果你屋企停电咁样啦，咁咧你个雪柜其实到底几耐嗰啲嘢先至会完全解冻晒咧？咁咁我原来咧，如果你唔打开嘅话咧，都可以维持到大概12个钟头。 诶，系啦，有阵时咧停电啊，即系由细个开始已经有个学问，就系、是、一停电就会同啲屋企人讲，千祈唔好打开个雪柜啊！啲冷气咧就会走咗出嚟噶啦，泄咗道气，啲嘢就会坏噶啦。但系都 keep 到12个钟、 啊。系啊，嗱，只要你唔好开山开山开山嘅话咧、啊，其实佢真系 keep 得到好耐嘅。嗱、哦，咁头先咧就讲到最佳位置嘅问题啦。咁啊，原来咧，真系咧，嗱，首先咧，我哋之前有个学问咧，就系、是、我哋其实都老生常谈啦，就系唔好将啲生同埋熟嘅嘢摆同一格啦。 系啊系啊，通常喺雪柜有一格咧，专系我嚟俾你储存啲生嘅嘢噶嘛，就放翻喺嗰度。 系啦，咁你首先即系将啲生嘅嘢啊，同啲熟嘅嘢分远少少啦。其实我发觉真系噶，我唔知系心理作用定系点咧，我硬系觉得咧，譬如如果你买咗翻屋企有啲冻肉咁样啦，跟住你就同一啲嗱，你仲要系密封式嘅餐盒或者系储存嘅熟食，你真系唔好摆埋一齐，因为我硬系觉得咧，你打开个雪柜嗰一下咧，你会闻到嗰阵冻肉味噶。 哦，系啊，嗰啲生肉味啊嘛，有啊有啊，我都有呢个经验啊，所以我都会放翻你嗰一格咯，即系真系挤肉嗰格咯。 所以呢就真係大家要注意啦。咁但係呢今朝所讲嘅一个收纳方法或者将啲嘢摆喺最佳位置係包括咗乜嘢呢，咁佢呢就好搞笑喎。日本呢又有一个家事顾问呢就教咗大家呢六招呢个雪柜嘅收纳法。咁 听下先。 原来呢第一样嘢呢就係呢佢个概念呢叫做七成收纳原则。即系乜嘢呢，原来呢你就千祈唔好呢以为呢佢越执得多嘢呢佢就越叫做悭。因为有啲人就觉得横掂我电费都系俾一次㗎啦。咁如果我想多啲嘢一齐雪冻啲，我咪将佢啲嘢执密啲囉。即系譬如可能你有冇见过啲人呢一打开个雪柜啲人会冧出嚟。 嘅有啦，因为雪柜嗰盏灯仔都遮住晒，搞到雪柜好黑我唔鍾意。 是啦，但是呢如果你放得太少的话呢又不符合这个原则、哦。 嗯。 那这个专家就教大家啦，他说因为如果你塞得太满呢你就会令到个雪柜入面个内笼的那个空气循环呢就是塞住了，因为完全没位没空气没空间嘛。 啊、 就会很浪费电的、哦。 嗯。 但是呢如果收纳在七成以上的话呢咁就可能咧，令到你咧係啱啱好嗱，佢個標準係七成啊，即係又不能係爆曬棚咁樣嘅。 嗯， 咁我覺得七成即係大概你係啲嘢平放完之後，仲會有少少空間咁樣啦。 嗯， 咁佢話咧，原來咧，咁佢就唔影響佢喺入邊嘅冷空氣循環嘅話咧，咁就會令到個雪櫃咧，其實係發揮到佢最佳嘅作用啦。 哦， 即係真係用咁多電費，但係咧你就可以咧令到呢、這、一個不如佔用七成空間嘅食物咧，就係保存到喺嗰个雪柜嘅最佳温度啦。 嗯，咁呢个其中一个方法都几好啊呢、這个。 对啊，咁另外咧，佢亦都有教咧，就系话咧，最好咧就系可以令到个雪柜嘅照明系统咧系唔好阻隔住。嗱，其实代表乜嘢咧？就唔系话代表，譬如你个雪柜个灯槽箱喺边咧，就嗰一格唔好摆。只不过系咧，如果你肉眼所见到佢有一啲嘅灯槽照明位啊等等咧。咁即係證明呢你嗰個雪櫃嘅中間位置呢係盡量留空嘅。咁、因為呢都係同頭先嘅道理一樣嘅，就係呢佢嗰個空氣嘅循環呢通常都係中間嘅、 嗯。 因為冷空氣會沉降㗎嘛。咁、 嗯、 如果你想令到呢個雪櫃所有嘢呢都均勻咁樣呢得到冷藏嘅話呢，咁就盡量如果你砌嘢嘅話呢就可能係砌側邊先。然後即係譬如你中間望正個雪櫃啦，咁你就可能係中間留空位置就擺喺兩旁咯，咁、樣你都會令到嗰個空氣流通咧比較好啲、 哦。又係同呢個循環有關喎，即 係 呢個。 係啊，咁其次咧就係一啲比較有智慧嘅收納方法，即係叫人哋唔好成日用啲密封式嗰啲膠盒係睇唔到入面啦，因為咧你睇唔到入面嗰啲內容咧，即係譬如嗰啲餸入面咧，你逐盒要打開個雪櫃之後揭嚟揭去嘅話咧，咁你其實就令到嗰啲食物咧經常俾你拎出嚟啦，咁有機會會出啲盜汗水啦，又或者係咧有啲菌，因為咧啲人成日都話開山雪櫃咧都會滋生啲細菌噶嘛， 係啊係啊， 咁一來就令到你開雪櫃嘅時間長咗啦， 嗯， 二來咧就令到你經常要去將嗰啲食物揭嚟揭去揭嚟揭去咧。又容易滋生細菌，咁、所以咧就倒不如試下咧，盡量用一啲透明嘅餐盒嚟到存放一啲食材。咁、你打開個雪櫃，咪用最短嘅時間睇到嗰一盒係乜嘢嚟嘅咯？ 啱啊，又唔使成日打開嘛。我自己都中意用啲透明啊，或者半透明嗰啲，總之你一望你就會知道嗰個盒入邊擠啲乜嘢，就慳時間啊嘛。 是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啲幾聰明嘅方法嚟嘅。咁同埋我諗好多人都會習慣啦，就係將啲餐盒可能擺喺個雪櫃嘅內籠中間啊，然後將啲飲品咧或者雞蛋啊或者醬汁嗰啲咧奶類製品咧就擺喺嗰個雪櫃嗰個門口咧，側邊咪有啲攝嘢嗰啲格位嘅。系啦，咁原来呢一个咧都系佢哋建议嘅方法嚟嘅，因为咧其实就住头先我哋讲话个雪柜内笼嘅温度咧，因为每个位置都会唔一样啦。咁而咧鸡蛋啊或者饮品类咧摆喺侧边嗰个位置，即系经常一开门就第一时间接触到出边室温空气嘅话咧，咁、相对地咧对啲食材嘅保质咧就会好啲嘅。咁原来咧如果根据我哋头先嗰个存放方法咧。除了慳了電啦，令到你的雪櫃入面的東西凍得耐一點，而且特別每個溫度可以維持得足夠之外，亦都可以令到食材的保鮮期拉長的。 嗯，那就對了，最重要是什麼呢？就是家裡不要有個喜歡開雪櫃門的小朋友咯。我小時候是這個小朋友，結果經常被媽媽罵。 所以就要好好地教他們 了。好了，謝謝Barbie，快點回來吧。一陣見。 晨光百科 啊！见阿 Barbie 讲雪柜都讲得咁开心，雪柜边个发明嘅咧？ 以前咧，其实未有雪柜嘅时候啦，讲紧都系成千几年之前啊，未有雪柜咧，就真系咧系靠一啲冬天啊，或者喺山上边咧一啲比较上高嘅位置，去到咧就系、是、储存一啲嘅食物嘅。不过咧咁啊，经过咗好多年之后啦，咁啊，人类就发现啦，原来冰块咧就可以帮手咧就保存住嘅，于是乎亦都会咧喺冬天嘅时候啦，留一啲嘅冰啊，咁啊放喺一啲山洞入边，以作咧就系保存噶，亦都系譬如好似系一啲皇帝咁样，佢哋都可以咧就得到呢啲叫做冰块，去到咧就作为贡品。不过如果你讲到雪柜咧，咁啊真系要讲到咧，就系去到1834年嘅时间啦。咁有科学家咧就发现咧，有一种啊冷却嘅效应。从呢一种冷却效应开始咧，就谂得到，不如将啲嘢咧就雪咗佢啦，咁样可唔可以再发明呢个冷冻嘅技术呢？由嗰阵时开始啊，呢一位叫做帕金斯嘅人就将自己发明一个制冷嘅报告啦。啊，嗰阵时俾咗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就向佢颁布咗第一台制冷器嘅发明专利。啊，继帕金斯之后，咁啊，电冰箱嘅研究同埋推广步伐亦都大大加快咗啊。去到1862年嘅时间，咁啊，苏格兰人啊，亦都咧就系改良之后研制咗成为第一批嘅冰箱，并且咧喺嗰阵时啊成功上市添。推出市场咯，咁啊！1879年嘅时间，有德国嘅工程师亦都发明咗第一部嘅屋企用嘅冰箱，所以咧系经过真系百几年嘅努力啊，先至可以有今日啊！我哋呢一个雪柜嘅模样嘅。开雪柜嘅时候，唔好净系小朋友，唔好净系挂住睇嗰盏灯仔啊，都要顾住入边啲食物会唔会变坏啊！学阿芭比话斋。啲食物真係要喺个最好嘅位置挤好佢先得嘅。6:50嘅时间 ，Kelly 陈慧琳嘅最佳位置啊！ 我也数过，排着队等讨好你有几个，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正选只得一个，候选竟已太多。我细心想过，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越过知己的亲密，然而未有拥吻过。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哭出几串，为我坚持同到半生，亦有张椅子，是否爱还是其次，只想你依然，亦想得起我不是任你主。 同听众一齐睇啲最新嘅天气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咁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嘅气温啊32度，升日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系酷热嘅。而家28度嘅气温啊吓，咁啊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嘅。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嗱，作为女士嘅我咧，都经常留意咧好多啲唔同美容啊，同埋饮食嘅品牌啦。咁我最近咧发现咧，真系好多身边嘅朋友咧尝试食一种咧，我唔知系叫做药定叫做物质定系叫营养素咧，就叫做酵素。其实酵素系乜东东嚟嘅咧？ 嗱，酵素就唔系營養素嚟嘅，不過咧，即係酵素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作用。咁特別我哋常講有啲酵素就係幫助消化嘅，係啦。跟住好簡單，我哋酵素其實好多時有啲食肆都會用我嚟 幫助肉嘅，就係講緊個木瓜酵素，就有幫助消化啊，令到嗰個肉質咧可以淋滑啲嘅，係啦。咁呢啲都係酵素係喺天然嘅食物度攞取啦，跟住變咗去做 powder， 咁可以加落去食物，導致到啲食物可以有個質地嘅變化咁。我都聽見我自己啲有啲 client 都講話啊，我去完日本旅行啦，買咗啲蔬菜酵素翻嚟，咁佢就話咧有幫助可以減肥啊，或者可能有幫助消化好多呢啲嘅效果咁嘅，係啦。咁佢都問我啊，係咪好食咧？會唔會食咗會有幫助啊？會唔會有或者有啲健康問題啊？佢哋都會去其實問下我嘅，係啦。 嗱，我見坊間咧嗱講到咧酵素好似係冇乜副作用嘅一啲天然嘅食品啊，其實當中咧佢有冇啲藥物成分啊？又或者其實咧係會令到人依賴咗嗰一隻酵素咧，令到你嘅身體機能有啲改變嘅咧？ 如果你隨時都買到一啲市面上話酵素酵素嘅咧，咁其實佢就應該唔係有藥物嘅成分嘅，係啦。因為如果有藥物成分，應該要經醫生啦，或者去啲即係有藥劑師嘅地方咁先可以買到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喺市面上見到嗰啲酵素，通常都係來自天然嘅， 係 啦。咁但係即係你話係蔬菜定係水果嘅話，咁佢哋各自各都會有唔同嘅酵素出現啦。咁但係好多時就會問有冇用啦咁。咁呢個就係最重點嚟嘅。好多有啲酵素話咩入到去身體會幫助消化啊、消脂啊咁嘅咧，咁呢個要去考慮翻清楚，未必隻隻酵素都有嗰個功能，同埋亦都未必可以咧係從我哋口中進入而發揮到個功效，因為最大問題就係由我哋個口進入到去身體個腸胃度，經過好多唔同嘅酸鹼度，咁而你進食嗰隻酵素究竟會唔會受啲酸度而去破壞落到去個腸胃度想？佢有嗰个起作用，但原来佢已经被破坏到无效嘅咧，咁即系落到去都系其实等于冇食过啦，咁系啦，咁所以好多啲都研究去睇翻喺自己服用一啲嘅补充剂酵素嘅话，其实有部分系真系冇呢啲效用嘅，咁但系亦都有啲会系医生开嘅，譬如举例有人割咗个胆，咁所以咧个脂肪消化可能会争啲，咁好容易食咗油腻嘢咧就会泻嘅。咁醫生就會開啲酵素俾佢，去嚟輔助佢去愛嚟消化個脂肪啦。咁等佢減低啲輻射啊，即係個脂肪消化不良嘅情況係啦。咁所以要去睇翻，唔係隻隻酵素都真係一定 work， 或者可能有嗰個咁好效用咯。因為都要睇個劑量。咁不過 overall 就係見佢嗰個嘅副作用其實係會比較少、比較低。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想試都可以試，唔會應該有咩健康問題。但係有冇個效用嘅？其實就真係要睇緊食緊邊只酵素啦。 我有記得咧喺坊間見過有啲廣告嘅短片啊，就係攞一個好似實驗嗰啲量杯咧，就擺咗一個油喺裏邊啦，然後就唔知抌啲藥丸定係啲藥粉落去咧，就話咧會吸住啲油咁樣。咁其實係咪都係其中一個作用嚟嘅咧？ 嗱。那個作用似是的，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只杯入面啲水，咁就係我所講，你唔係經過人體嘅由口啦，都跟住一路落去，經過直達腸胃咁，入面嘅唔同酵素喺嗰個杯度冇發生呢啲嘅變化，咁所以佢可以話俾你聽，佢會變成咩樣，但係落到係真實上喺我哋身體上係咪咁咧，就另外一回事咯，係啦，咁所以即係佢哋冇取巧。其实真的可能你摆了这些 powder 落个杯有油的东西，它真的可能会包住它，但是实质落到做，如果它能够做到真的真实话到给你听，哦，我们服用了之后一路路经过身体食道啊，一路路下去的话都存活，亦都发挥到这个效用的，它证实到就更加好了，那才吃得有用嘛，是咯。 我另外一样东西想到的呢，就是既然它有一个相关的作用，那会不会如果它跟另外一些食物或者是补充品捞在一起的时候，譬如我当佢吸油啦，咁我假设我又有服食嗰啲，譬如鱼油啊咁嘅习惯，其实会唔会等于抵消咗嘅咧？ 佢有机会去将佢阻隔咗佢嗰个吸嗰个油咯，系啦，咁你吸唔到嘅话，咁其实就破坏咗食鱼油个效果啦，咁系啊，系啊，咁所以呢啲都系会要去注意一下，即系等于以往以前有一啲系讲紧可以帮助去减低食物脂肪嘅吸收嘅，咁但系其实即系喺医学上有一两只系认可噶啦。 咁但係都會有一番個指引，就係、是、你如果服用呢啲嘅可以阻隔食物脂肪吸收嘅一啲嘅補充劑或者藥物嘅話咧、你有機會減低咗脂溶性維他命嘅吸收咯。係、咁所以可能同時就要服用一啲嘅維他命丸去補充翻。係啦，咁所以都有呢啲嘅情況要注意嘅。不過確實我哋身體天然亦都有好多酵素去幫助消化。頭先好似我講嘅話，脂肪有分解脂肪酵素啦，分解蛋白質又有，亦都分解蛋白質嘅酵素啦。咁有各自各唔同嘅酵素做各自各唔同嘅嘢咯，係、咯。 所以咧，即係其實咧，呢啲任何食落口、食落肚嘅嘢咧，都係唔好自己亂咁試啦。分分鐘咧，如果你真係有長期嘅病患啊，或者食緊其他藥咧，亂咁食呢啲嘅藥丸嘅話咧，係會抵消咗嗰啲藥物作用咧。咁、到時就得不償失啦。 冇錯啊，係啊。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 Mimi。 好，唔該曬。 唔该晒 Mimi， 亦都唔该晒 Barbie 啊吓，咁啊 Barbie 转头咧，咁啊七点钟嘅时候咧都会出现喺晨光第一线嘅，咁啊出边啊嘅天气咧就有阳光以及炎热嘅28度嘅气温啊吓，咁啊晨光第一线转头咧七点钟之后新闻之后咧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就系同听众见面嘅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的早餐，想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早前救出或者疏散2000多人，他们被安排入住临时收容中心。另外由于供电设施受损，至少40条村庄仍然停电，街上堆积多架被洪水破坏的汽车，多座建筑物和桥梁被毁。气象部门警告黑海地区继续有暴雨，或者会令到灾情雪上加霜。另外德国巴伐利亚地区星期一落大雨，山洪暴发冲毁一条桥，至少8个人被冲走，150个救援人员正在搜救。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香港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8个项目，分别是射箭、田径、硬地滚球、马术、游泳、乒乓球、轮椅剑击，同埋今届新增设的羽毛球比赛，当中一半选手仲是首度挑战残奥会的添。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18日儿童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建威，欢迎你加入知识会社。 Hello， 多多关照。 你唔系两手空空咁嚟啊嘛？ 讲呢啲，我带咗啲新环节嚟啊！ 咁就算你啦。咁大家留意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阿 Lu， 有我洪建威， 知识会社。 18日儿童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啊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入边直播室啊，白元浩先同大家睇睇一啲咧就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都系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先揾埋阿 Barbie 出嚟先。 早晨啊，小伯伯元浩。 早晨啊，林慧 Barbie。咁啊，另外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梗系有 Didi 啦，交通组嘅 Didi 喺度。 早晨啊，小伯。早晨啊 ，Barbie。 早晨 ，Didi。 咁啊，嚟到咧就8月17日啊，星期二嘅早上，交通如何咧 ，Didi？ 好啊，暂时咧都只系一啲嘅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嘅啫。咁喺新界啊，大围嘅积运街去美田路方向啦，近住沙田岭路嘅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就是、积运街去大围方向，最主要都是受工程影响，另外一宗都是受工程影响，在九龙区的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揸车朋友经过就要小心，就是咁多啦。 哦，交通都算是不错啦，系咪？冇乜特别嘅嘢。 系 keep 住咁啊，真系好啊。小白啊 ，Barbie， 我想分享一下我啲开心嘢。晨早留 咁、好啊，好啊。 我星期日咧揸车入去大屿山咧，去咗大澳咧，参加一个去。睇呢個中華白中華白海豚啊！我好開心啊，喺船度竟然俾我見到啊！ 哇，好 lucky 啊你！ 你真係講得啱啦，因為揸嗰個船夫咧，即係嗰個介紹叫做點啊，導賞啦，佢又咁啊，佢話咧佢都揸咗20多年啦。其實依排咧唔係依排，即係近呢年咧，好難咧，真係喺大澳度見到海豚嘅、我哋見到佢跳嚟跳去啊，跟住我咧就俾我老公鬧我，知點解？啊哇，你細聲啲啊！我哋去海洋公園都會見到噶啦，你使乜叫得咁大聲啊？你大聲嗰啲細路仔啊！ 但係呢個野生。 系啊，粉紅色嘅唔同噶， 粉紅色 噶，好得意噶，咁所以好開心、 我都有呢個經歷喎。 係啊，咁啊，幾時去睇過？ 我係前兩年啊，上兩年嘅時候啦，咁啊，亦都係報咗一啲。嘅叫做嗰啲海即係出海嗰啲團咧，咁嗰個專係我嚟睇呢個中華白海豚嘅，係啦。咁嗰陣時其實個導賞都同我哋講咧，就話哦唔知見唔見到㗎，係 啊，好難見到。 不過咧就碰碰運氣啦咁樣。咁你發覺佢哋成日都有一啲舉動係咩咧？就係除咗攞住個望遠鏡望之外咧，咁當佢哋一發現懷疑啊附近可能有白海豚，所以佢哋就會熄咗個 engine 先嘅。 係係啊，佢哋好驚啲聲㗎。 係啦，咁啊熄咗個 engine， 咁啊跟住咧就同所有嘅乘客。讲啦，就话大家而家咧安静啲啊，小朋友讲嘢咧细声啲啊， 所以我俾人闹， 所以我都话抵闹， 啲蛙鬼叫 系啦，咁你越嘈咧，啲海豚就越走嘛，咁于是乎细声讲咧，咁又细声笑咧，见啲海豚咧，我真系喺个船侧边咧会游过嚟啦， 跳上嚟， 系啦，因为其实佢哋好奇心都好大啊， 咁你呢个真系好近距离， 近距离啊， 我哋远得少少，但系都唔系太远，其实都系几个人位嘅啫， 咁都算近啊， 系啊，其实都睇得好清楚，仲有。見到啲海豚咧，係真係會跳上水㗎，係 啊，好得意㗎，係 啊， 咁都提一提大家啦，由揸車，因為我係揸車去大嶼山啦、因為我哋唔熟第一次啊嘛，咁、其實都好危險一樣嘢，就係咧沿途咧見到好多野牛咧喺馬路邊， 係啊， 咁、所以喺度嘈啦，我又好驚， 你又唔好咁大聲，唔使驚嘅。 我老公鬧我，哎呀，你唔好驚啦，牛啫，因為佢喺馬路邊咧，我叫佢唔好開咁快，當然啦，佢保持個車速㗎，咁、但係咧最奇怪，知唔知咩咧？有啲牛直情停喺馬路中心度咧，變變啊， 係啊， 哇，咁你真係要開得好慢啊，但係好多彎位㗎嘛。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呢譬如我如果在大嶼山那里、玩的时候呢我就不会申请这个禁区、那個、纸 是 我就没有申请的自驾游那个纸的、但是呢我就会、坐他们那些旅游巴、我每一次都觉得那些旅游巴的司机真的很犀利、 我就真的有同感了尤其是他的车身已经是比较长一点 很长一点 那条路又窄又弯 到底佢點樣可以即係咁有技巧咁樣避過曬所有可能會揩到嘅機會？ 同埋你發覺啲司機嗰手車咧又唔錯嘅喎， 係啊 OK 噶， 所以咧就熟路咧就環境啊，即係熟環境同唔熟環境揸車其實真係爭好遠。 係啊，係咪主場嘅問題啊嘛？係 啊， 你見佢哋掟嗰啲彎咧，嗰個位咧就永遠 都 係啊，就係嗰個位掟就唔會低身嚟啊。 真係要好小心咯，係 啊， 真係好多野牛啊都。 咪攞下攞下咧，成車都一齊暈船攞添，都冇咁多膠袋啊。 不過冇辦法，我哋去做有少少嘢做，咁所以順便去睇下啫。第一次就真 係唔錯唔錯，幾好嘅經歷啊嚇！好，唔該曬 Didi， 唔該 Didi。 咁啊，天氣方面唔知好唔好咧？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星期二嘅早上，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咁啊，出边天气如何啊？而家28度嘅气温， 几舒服、啊。今日嘅天气咁啊，有蓝天白云啦，阳光都有啊。咁啊，头先听你哋同 Didi 喺度讲咧，郊游嘅乐趣啦，又有啲即系野牛啊，跟住又话睇到中华白海豚啊，咁睇嚟都个感觉好正、啊，搞到今日我都唔想翻工添，好似有啲 holiday 咁我扮白海豚翻，你翻嚟啦，等你睇下我， 唔系 我哋阵间跳俾你睇， 你哋都好睇，系啊，但系中华白海豚啊。难得一遇啊嘛，系咪先？ 系啊， 我而家个念头想揸翻架车出翻去广播度嗰度入翻，但系都唔得噶，要攞 permit 啊吓。 系啊， 补充一句，即系头先阿 Didi 话自驾游咧，嗰啲叫做牌要攞啲批文啦，嗰啲批文就预先喺运输署嗰度申请嘅。记得佢之前喺呢个环节都有讲过点样申请噶，咁、你呈上翻运输署嗰度，你就会知道更加 多。如果净系谂住去到睇呢个中华白海豚嘅，其实有啲 tour 咧喺屯门码头都上船，都 OK 嘅，又唔使下去到大屿山啊嘛。 系啊， 系啊，咁都有好多去玩啦、啊，或者 relax 一下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啊、吓。咁啊临近暑假尾咧，咁、那个天都好好啊，俾我哋有啲好嘅天气啦，蓝天白云啦、啊，咁啊。俾大家可以放鬆一下，中意去沙灘去沙灘，因為咧好多家長啊，其實呢段時間咧都會請下假啦，陪下啲小朋友，無論係買書好、買校服好，橫掂都係啊，唉、請全日假啦，咁上半週咧就係做呢啲叫做學務上嘅嘢啦，咁下半週可能咧都會陪下啲小朋友去下玩啊，咁啊即係主題樂園又多咗人入去玩啊，咁以至好似喺啊嗰啲咩元朗啊。即係大堂嗰度又有啲俾你玩水嘅地方啊嘛， 哦、有水上樂園啊嘛嗰、那個， 係啊，斜滑梯啊，成咁樣，咁大家可以玩下唔同嘅嘢啦。如果你有假期嘅話，咁應該作為一個香港人都有假期，因為今年都冇得飛啊嚇，仲係即係到目前為止，咁可能儲埋嗰十零日嘅大假都係間唔時一日放下一日放下咁啦。總之今日無論係翻工，無論做嘢咧，都希望大家咧。事事信心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啦。 好，唔该晒。好，咁啊，出边嘅天气预测啦，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噶，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2度啦，新界就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下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周末嘅情况点咧？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啊！咁啊，星期六日嘅时间啊，哇，都热啊！吓，大家留意住啦。28度嘅气温啊，而家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咁低水平嚟嘅。早上嘅时间，我哋当然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上嘅堂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我手上有一个个案咧，睇下周博士可唔可以帮到手啦。咁呢个朋友咧，其实佢系一个几聪明嘅人嚟嘅。身边嘅人咧觉得佢聪明啦，有礼啦。咁但系咧，原来私底下嘅佢咧，对于好多嘢咧，佢都睇唔过眼，即系成日咧都俾愤怒咧蒙蔽住佢自己嘅。即系譬如好简单。行路撞到佢少少又好，唔小心嗨到佢又好啦，佢都可以咧直头咧就火起噶啦，即系唔知点解咧，好似对于呢个世界咧都几粉细啊！其实啊，周博士粉细嘅呢一个态度，有冇得去解救，揾下背后嘅原因系啲乜嘢嘅咧？ 系啊，呢个好好啊，因为通常其实聪明嘅人咧好有趣噶， 往往更加容易憤怒嘅。 係啊，點解咧？ 因為聰明嘅人咧，就係即係佢轉數快啦。 嗯， 佢諗嘢比較殺醒啦，好快佢已經睇到個結論啦，佢睇到佢心中嘅答案啦，佢睇到心中嘅問題啦，於是好容易咧，我就覺得我睇到個問題答案就係啱嘅咯，因為書本咁講等等啦，就覺得其他人太慢啦，好耐都未睇到個結論。咁所以咧，而我因為我轉數咁快，咁我咁覺得我睇到個答案，又見到成個世界仲係好似好頓咁樣啦，好嘟咁樣啦。 嗯。 於是我就好容易對呢個世界對其他人有批判。 係就燥咗啦，個人。 係啊係啊，咁我語言比較猛，比較燥啦。 嗯。 咁所以咧，我覺得有幾招好重要嘅，對一個覺得自己比較聰明嘅人，或者好容易有憤怒嘅人。覺得成家人都是很低能低 B 白痴的人呢， 我有幾句說話很想即我覺得值得多些跟自己講的。第一句呢就是英文來的，就是多些跟自己講 I could be all wrong、意思就是說我可能是錯的，有時還是錯了。想一想，我們有沒有試過曾經覺得自己絕對對的某個觀察，譬如 Kitty 你一定就是怎樣的啦、Tricky 同你一定就是怎樣的啦、跟著可能不用幾分鐘轉頭一聽完你講就哦衰咗，原來你真係唔係咁嘅喎。嗱，我咪大家都試過，而且試過好多次啦。我認定係絕對真理，嗰、那個人一定係點，好快發覺佢真係唔係咁。嗱，所以我哋每個人真係要學謙卑咯，即係我哋真係可能係錯，所以多啲同自己講，我可能係錯嘅，我唔一定係啱嘅。I could be all wrong。 嗯，提醒住 自己。呢、這個第一句，我覺得會好幫到我哋嘅。 好， 係啦。第二句咧就係、当我话你就系点嘅时候咧，当我一讲你就系点，或者佢就系点，嗰条友一睇就知道佢系点点点，话崔杰同你其实啦、啊，你个人啊，其实就系、是、嗱，呢说话其实好霸道同埋好乞人憎嘅。 嗯， 我凭咩话你系点咧？其实我又唔系你、 嗯， 我又唔知道你感受吓。咁、所以咧，我鼓励一个习惯咁讲嘢嘅人咧，试下无论讲任何睇法前咧，都加三个字， 嗯， 就系、是。我覺得或者四個字為我來講、 嗯 啊、為我來講呢我都是這樣這樣的、啊、我呢就覺得怎樣怎樣 的、純粹個人意見 沒錯啦沒錯即所有我覺得很絕對的事都只是我覺得那都留一條後路給自己啊萬一說你一定是怎樣怎樣發覺真的不是這樣的 這樣很瘀啦 咁如果就啊，我覺得你會唔會係咁？再加啊，會唔會係咁？或者你可能係咁？跟住我唔係咁啊，我唔係啊 ，OK， 咁都好自然啫，係咪？係咁、啊、第三招啦，就係、是、講完任何説話之前咧，緊記加四個字，就係、是、你覺得點啊？ 嗯， 即係即使我肯定係啱，但我都留一個空間，讓對方去表達佢唔同嘅睇法。 嗯， 咁就算你講唔同嘅睇法，咁就變成一個好舒服嘅交流。咁我哋嘅憤怒會減低，我哋嘅傲慢、驕傲都會減輕嘅。 嗯，唔係淨係得你講，你都要聽下人哋點講。不過咧，我想問一下阿周博士咧，對於呢一啲咁容易憤叫佢做憤怒體質嘅人啦，有冇一啲練習可以俾到佢做咧？因為咧，我真係曾經試過，譬如有啲好好嘅朋友啦，佢哋真係哇喐啲出去，譬如食飯又好啊，行街又好咧，都可以每個路人都觸怒到佢噶、哦，咁其實喺佢身邊嘅人咧都唔好受啊，因為可能你都係諗住啊一班人出去玩都係開心啫，咁啊突然之間又見到你咁躁動，咁大家又要安撫你嘅情緒，咁其實作為你身邊嘅人啊，都唔會覺得好有嗰個寧靜啊，即係可能俾佢個憤怒咧都劃破埋身邊人嘅寧靜，有冇啲乜嘢可以練習俾佢哋做下嘅咧？ 我有噶，嗱，譬如正话嗰几句，我估佢第一可以多啲同自己讲啦，就是、I could be all wrong 啦。譬如我觉得啦，咁另一样好好啦，就系、是、当对人有愤怒嘅时候啦，特别如果自己咁燥底咧，身边嘅家人同埋伴侣系好辛苦嘅， 系 或者同你同时嘅同事咧、 嗯， 特别伴侣又系好多时食晒你啲情绪，咁呢、這个即系。好伤啊，好唔公平啊，即系大家都辛苦啊。如果你有小朋友，亦都即系遗祸到下一代啦。咁、所以我谂愤怒嘅人咧，系需要多啲俾自己放松啦，然后俾自己感受一下。嗱，愤怒嘅原因通常就系因为我将我嘅感受观点视为事实，然后将个事实强加 impose 强加喺对方身上，即系我带住好大嘅期望啊，觉得对方应该要改变。 嗯、 所以憤怒的人值得留意，当我嬲，譬如我嬲你啊，崔姐同你有冇搞咗？点解你咁嘅时候咧，试下俾自己静一静， 又感受一下，我觉得你做错，我试下站逼自己站在你的角度，从 Kitty 崔洁彤的角度，你都觉得喂周华山你自己都搞错、哦，你自己都咁样，即系嗱，我唔使认同你嘅，但系当我一站在对方的角度，譬如阿爸角度、阿仔角度咧，我只系觉得系佢系夜翻嚟，但佢夜翻嚟有佢真系觉得冇问题、哦，佢系唔食菜，佢真系觉得食肉先至好、哦。是吗他不覆我机他真的觉得不需要覆我机、哦。即是在他的角度我们不需要认同他但我们需要逼自己不要逼自己即是我们要令到自己理解到对方基于什么会这样做。 嗯、 所以愤怒的人是需要非常留意的因为通常是很自我中心同埋结果是自己玩死自己的。令到自己成为一个非常黑人憎而身边的人最后是众叛亲离的。其中有一招是非常好的就是问 feedback 的就是说问身边的人啊你跟我相处这么久你觉得我怎样、啊、譬如啊老婆你觉得有没有 我有没有地方是觉得很难顶的、 嗯、 我上次这样有没有令你不舒服啊、 嗯、 你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可以进步啊试一下现在听众每位朋友你试一下今日问你身边最重要最 close 的三个人、 嗯、 每人问一个人然后你只是问他啊你觉得你跟我相处这么久你觉得我需要留意自己的什么 嗯 问完之后就谨记不要反驳他。 是是千万不要我没有 压的。不是啊你怎么不要压我怎么死啊我就费事讲啊。正正话你霸道啊开口又被你打断了就不是霸道。那就不要你大晒啊。 是。 你神啊即是我真的要谦卑去聆听。咁呢招都好有效的。 是希望大家可以即管得住自己的情绪啦因为有时候愤怒呢会令人做出好多好唔理性嘅决定啊，或者甚至你睇翻转头咧，即系伤害到啲人咧，你会觉得好后悔咁。希望大家可以学到诶，头先阿周华山博士所提供嘅嗰几点啦，尝试去做啦，做一个比较平静啲嘅人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周华山博士倾过，唔该晒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好，阿 O 真人都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啊，小伯，早晨啊，爸， 早晨啦、 啊。头先都话咧，唔想翻工啦，咁啊，唔想翻工，除咗话喂去下沙滩啊，去下滑水之外咧，仲可以游下电车河、 啊。哦，系啊，听日正、 啊，系啊，唔使钱搭电车，免费乘车日，做咩事啊？香港电车咧荣获健力士世界纪录啊，确认全球最大嘅服务中嘅双层电车。车队咁啊，过去咧117年啊，每位员工咧努力啊，咁样去付出啦，咁样，所以咧就都有呢个免费嘅乘车日，唔系今日啊吓，系听日， 听日啊，8月18号啊吓， 咁啊亦都即系都通常都会擦边球啊，鼓励下香港运动员啊嗰啲，即系嗰啲都关事啦，攞咗金牌嗰啲， 系啊，之前都有提过话会咁样庆祝噶嘛， 系啊，咁啊听日大家如果喺香港岛嗰边，即系譬如翻工啊、翻学啊或者买餸。咁你就可以免费搭叮叮一个站好、两个站好，你可以感受一下个气氛 咯。无论系乜嘢原因都好啦，咁、当然如果你话美其名系因为我哋有金牌运动员啦，系咪有奖牌运动员啦，咁都想同广大嘅市民庆祝一下咧、我觉得件事系好啊，因为运动员咧得到奖牌之后或者得到佢付出有个结果啦，咁、我哋都好戥佢开心，咁佢即系叫有丰厚嘅收获咧报酬咧、我哋亦都觉得系合理嘅。 跟住香港人就觉得我都有份支持， 系啦， 俾啲着数我啦，跟住 冇错， 俾你搭下电车咁系嘛？ 系啊，香港人都有份支持啊嘛，同埋即系大家感觉得到嗰个快乐嘅气氛， 系啊， 系啊，咁所以譬如冠名又好，冠名话因为有奖牌，运动员辛苦啦，咁所以咧就有一日俾大家免费搭呢个叮叮，我觉得即系作为香港人都开心啊， 好中意搭电车嘅，其实 我都中意啊， 香港岛嗰边工作咧，即系今日天气就。 即係叫做冇咁熱啦。今日最高氣温都係講緊32度，對比過往嗰一兩個月咧，其實最高氣温34度、35度咧，真係好誇張。咁啊，氣温就回落翻少少咧。搭電車咧，有種咧涼風送爽嘅感覺。當然唔係話正午時間搭啦。咁你譬如放工嘅時間5、6點鐘咧，其實咧個感覺都係輕鬆嘅。 係啊， 因為好多人嚟講咧，電車叮叮聲咧，就係翻屋企咧，一個好舒緩嘅蕩蕩聲啊，好似大家聽嗰啲重撥啊，好療愈咁啊。我上網都有睇過啲咁嘅文章啊，咁唔知你搭幾多個站啦？有陣時，譬如我自己搭2、3個站啦，即係譬如喺灣仔啊，搭去中環咧。其實真係好舒服噶， 舒服過 咧坐翻入去鐵路嗰度。點解咧？因為鐵路咧你要上落嗰啲扶手電梯啊，同埋你仲要等啦。咁當然你話電車都要等嘅，咁但係喺路面上邊咧，你唔使上落咧，個感覺同埋個景緻咧有啲唔同。始終你落咗地底咧，除咗廣告板之外咧，你唔係好睇到其他嘢啊嘛。有陣時人都想睇下風景啊，或者觀察下其他人嘅生活模式啊，或者你会睇到啊条路嗰度啊嗰度又开咗间咖啡铺喎、 啊。系啊，速度好紧要啊。 系啊， 所以速度点解咁紧要咧？我自己都试过喺北角啊，北角嗰度咧就坐电车去金钟嗰度啦。咁成个过程咧，其实佢用嘅时间，我嗰程都差唔多搭咗8個字，40幾分鐘。你话如果同其他交通工具比较，佢梗系慢啦，系咪先？咁所以话，如果你有时间嘅，好似我咁样搭一程嘅叮叮嘅话咧，你发觉嗰种令到你可以有一个慢活嘅感觉，其实几舒服嘅，即系可能嗰下我会谂，原来都要啲时间。咁如果我搭咗其他交通工具嘅话，我已经一早去到，但我又会谂，咁我咁早去到，其实我都系周围行啫。咁我不如坐喺个电车嗰度，即系望下香港嘅街道啊，感受下嗰种慢嘅感觉。 你知唔知香港咧夜晚黑嘅时候，你见到啲电车咧旁边好多人系影紧婚纱相啊，跟住咧更加近排咧好多歌手嘅 MV 咧 都喺电车个上层嗰度拍， 都用电车去取景嘅。 系啊， 咁原来真系好富有香港嘅特色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其实咧都几浪漫啦。第三亦都揭示一樣嘢，應該夜晚黑咧啲電車係唔太多人搭先可以， 係真嘅。所以我特別中意夜晚黑搭電車啊！歐又講得啱啦，嗰啲開篷式電車咧，好近嗰啲嘢燈飾咧係好靚嘅。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都感受一下呢一種慢得嚟嘅浪漫啦。 係啊，咁啊，香港人節奏有陣時太快，有邊個機會慢一慢自己先？ 今日係8月17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10，适宜祭祀、捕捉、解除、结网、破土、安葬。 有啲嘢啱我，有啲唔啱。 唔可以全部都就晒你噶嘛。今日忌开市、交易、入闸、嫁娶。 咁呢啲嘢唔做咯。 唔使唔做嘅。今日都是中古二手店日， 我哋要珍惜资源，无论新货定系旧货，啱用就得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涌日东二村美日楼昨晚被列为受限区域，政府朝早表示，截至凌晨2点，1609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受限区域内大约790户，当中大约110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一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嘅新型肺炎初步确诊本地个案，涉及一名47岁女子，佢机场担任航空公司贵宾室职员，女患者冇接种疫苗。美国总统拜登再次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辩护，强调美国的使命从来不是为了阿富汗的国家建设，而是防止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

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建威，欢迎你加入知识会社、啊。 Hello， 多多关照、啊。 你唔系两手空空咁嚟啊嘛？ 讲呢啲，我带咗啲新环节嚟啊！ 咁就算你啦。咁大家留意，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阿 Lu， 有我洪建威，知识会社。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七点三十七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8%。嗱，朝头早翻到公司咧，好多人都需要定一定神啦，咁可能饮杯咖啡啊，即系又经过一段即系travel 嘅时间咧，都需要即系安静嘅人落嚟咧。 点解成日都要定神嘅？嗱，你朝早起身喺屋企， 好急啊，好、 啊、 急忙啊嘛，个人。 跟住咧上车嘅时候。定一定神先啦，跟住翻到公司又要定一定神先，成日都要定一定神。 知唔知点解？因为有词语叫失神，走咗冇咗个精神咧，你就集中唔到啦。咁所以咧，成日一觉得自己集中唔到咧，就要定一定神先。 系 啦，但系有时候咧，你翻到公司咧，就发现啲同事咧会问你好多林林种种嘅问题啊。 譬如啊， 嗱，最近咧喺呢个边个我就唔开名讲啦。 俾个名我， 咪又话你知，大神咁早翻到公司咧，都系得我哋几个啫，你自己估下啦。咁喺网上面咧就有。 我唔问呢啲嘅， 你都系讲股票啫嘛， 仲唔够啊？呢啲好容易令人失神嘅、啊， 应该聚精会神啊，唔系失神啊，股票、 啊。你啱系啦，咁我就话咧，网上面咧有个朋友就分享，佢话最近咧就喺公司俾有个同事咧系咁追问佢条问题，佢就觉得咧呢一条问题咧就似乎似系呢啲办公室嘅潜规则，觉得大家都唔应该问嘅。嗱，首先我问下你哋觉唔觉得呢条问题唔应该喺同事之间问先啊？ 系咪人工啊？ 系啦。 哦。 咦，咁即系你觉得系？ 梗系啦。 嗯。 问嚟做咩咧？ 嗱， 你知道 比较下咯，可能。 好啦，你知道 比较冇 相关结果。如果佢高过你，你又会心有不甘。 嗯。 如果佢少过你。你又会沾沾自喜，跟住咧你流露咗俾对家睇， 系 咁啊何苦咧？ 但系人嘅好奇心咧，就系驱使佢哋会都会冲口而出问呢啲问题，甚至系追问，即系好想知道。咁有啲人咧，曾经我都试过啦，譬如出面做 job， 即系唔系喺公司啦，即系 one off 嗰啲 job 啦，每次都系做完就走噶啦咁样。咁嗰啲咧都会隔篱嗰度会问，喂，你其实今次收几多钱噶？不过咁，我冇嘢噶，我即系我唔会唔开心啊，或者我咩，我得个支持，即系等我下次咧再做翻同类型嘅 job 嘅时候咧，我知道系啦咁样， 即系唔会问嘅。 讲到咁样，咁你会唔会答佢啊？ 都唔会答， 吓 都唔会答， 唔会答， 坚持 坚持。你咁你会点样用一个不失礼貌嘅答案嚟到去回应佢咧？ 我知道咧，你人工高我好多嘅。呢、這个答案咯， 系 我知道咧，你人工高我好多。 点会啊，钟哥，你咁有资历， 系真嘅，我真系认真嘅。 咁你几多 啊？唉，算啦，即系如果俾你知道我收几多钱咧，你话我做烂事啊？唔系，我认真同你讲嘅，崔杰彤，真嘅，我喺呢度嘅人工真系低过你哋。 咁你下次唔好做烂事啊！ 系咪好认真咧？突然之间， 好认真， 就系咁样答咯。你好认真地话俾佢听，令到佢信服。你真系人工低过佢咯，而呢个系事实嚟噶嘛？ 嗱，其实咧，嗰、那个网友佢都有讲啊，其实佢就唔系话低过佢，佢就我人工都低嘅咋，即系冇乜特别咯，即系冇乜冇加人工啊，都系咁啦，差唔多即系嗰啲 level 啦，咁样，即系谂住蒙混过关。 我唔系咁答噶，我通常即系聪哥个答法好好，你唔早啲讲。 咪加埋佢嗰个演技，你明唔明？头先佢嗰个眼神咧、 啊， 搞到我即刻想走啦，好啦，冇嘢啦。 我见佢缩一缩， 系冇嘢啦，拜拜。 我冇佢嗰啲演技咧，通常咧。啲人问完之后，第二句就话： 啱啱教炒教炒股票咯咁樣，跟住啲人就會轉咗另一個時間嘅啦，即係你轉咗另一個話題就 咁你買咩股票啊？咁 係喎，居然會講 咯。呢個都係高手，即係好順利地將個話題 轉 咗 佢啦。 其實 因為你喋喋不休咁樣問住，對大家都冇好益處。咁鐘哥頭先都講咗啦，即係高過你，你又唔開心；低過你，咁你又覺得頂爛事。咁即係原來兩邊都唔係一個 兩邊不討好啊嘛。 係咯，咁不如扯走佢算咯。 第二個難關啊，即係第一下你未過完啦，佢話嚇咁低人工啊，冇理由高喎、啊。咁老闆有冇俾 bonus 你啊？咁樣咁啊問佢，即係另外一啲 extra 嘅嘢啦。 但都係同錢有關啊嘛。 係啦，佢都仲係唔離開呢個話題。咁咧呢一個咧又係另外一個問題衍生啦。話說咧呢一個人咧，佢真係有收到呢啲獎金嘅。咁但係老細咧就同佢講嗱，你唔好同其他同事講，即係通常都係咁噶嘛。你唔好同其他同事講啊，即係呢啲唔係個個有咧，即係費事大家。 有下一句噶，老细讲话你唔好同其他同事讲嘅，有下一句嘅，其实佢唔讲咋， 系咩啊？ 我自己讲咗， 系啊。自己講咗，佢就真係唔知道呢個情況啦。咁佢咧就同呢個同事講：，冇啊咁樣。咁其實佢有啊，但係佢又驚咧，如果佢即係爆咗出嚟嘅話咧，咁而輾轉去到佢老細個耳邊咧，就覺得佢即係唔聽話，係啊，咁明明叫你唔好講咧，又講啦，係啦，咁佢話冇啦，咁點解知道同事話唔係喎？聽老闆講話佢有好似俾你嘅喎，咁樣啦，咁令到佢成件事咧都非常尷尬，咁於是乎咧，佢為免有類似嘅情況再發生。咁佢就將呢個情況咧就擺咗上網，就問一下啲網友喂，其實如果真係喺公司有啲咁樣嘅同事係咁問你有關於錢嘅嘢，你會點樣去應對咧？咁啊，頭先阿 O 同阿鐘哥咧都有一啲即係方法啦，係啦。咁我覺得都係管用嘅，係，但係你要即係。首先第一步你唔好怯先，因为你一怯咧，你就做唔到头先你哋本身想做嗰样嘢噶啦嘛，系啊，发挥唔到啊。咁喺网上面咧有一个网民，我觉得都唔错，你觉得呢一招得唔得咧？有句说话咧，其实我觉得都唔止喺呢个情况底下可以讲嘅，喺一啲你唔系好知点样答问题嘅时候咧，你都可以讲，就系反问翻去，点解你问呢个问题嘅？即系点解你会咁问嘅？ 但系用一个问题去答一个问题，其实系冇礼貌噶嘛？ 系咪啊？咁如果加一啲少傻瓜瓜嘅 即 係扮 BB 嗰啲咁樣， 即係扮傻咯， 係扮傻啦，係啦，即係啊，點解你咁問啊？咁樣咁雖然咧，如果嗰個人係完全唔知道你個難處嘅話咧，佢都話哦冇，純粹想知啫咁樣，咁都會再追翻落去。 冇乜用啊，冇乜用，呢個方法我覺得冇乜用。 係啊， 係啊，所以你好容易跌落個陷阱就係你自己都發脾氣啊，即係。你問嚟做乜嘢啫？即係突然間個態度惡咗。 咦，其實係喎， 你問嚟做咩啫？即 係 係啊，突然間個道氣一上嚟，咁咪仲衰，朋友都冇埋。 即係拿捏唔到嗰個情緒係嘛？呢句説話就睇嗰個語氣啦。 我有試過，其實呢真實嘅情況，我一間企業入邊咧，有一年咧曾經俾老闆連續加咗兩次人工。咁第一次咧，我照直講，知唔知點解？ 點解啊？ 因為咧。加两三个 percent， 咁你照直讲咯，系啊，加咗，加两个 percent 咯，你有冇啊？咁样反问翻佢转头，冇啊，系咪先？但系第二次加得多咧，咁我又照直讲，我话哦，加咗12%咋，佢话哇，加咁多。哇，系啊，可能覺得我做得好啩，不如請你食飯啦。跟住嗰個人咧就即刻如實咯。咁大方啲講咯，有乜所謂啫？ 咁點解你講如實咧？點解你唔吹大啲咧？即係直頭話，喂，哇，今年啊，喂，唔好講咁多，食飯食飯，即係咁樣講咪得咯。直頭連幾多個 percent 都唔講，哇，掂啊，喂，食飯食飯。 知唔知點解要咁樣講？因為我 base 低啊嘛，基數低。如果你揾5000蚊加2% 得幾嚿水，好啦，5000蚊，如果加12% 有1000零蚊啦。我都請你食飯喎，嗰個人即刻縮啦，係咪先？ 幾時嘅事啊？ 唔係呢個機構啊嘛， 咁 OK 啦。 我呢個機構算啦，我哋講翻 都請食早餐。 你嗰個題目咁值得講，係咪先？琴日咪請咗食早餐， 所以 今日我請，今日我請。 你有冇留意我呢度好少講即係幾多錢啊、人工嗰啲嘢，好少講。 係啦， 因為呢個機構本身人工低啊嘛，所以我再同你講話，我人工真係低過你，我真係好低 嘅。咁我哋係做電台唔係為錢嘅，為咗火廣播嘅赤子心嘅。 冇錯， 係啊，你唔講我都幫你講啊。 我開始唔講嘅咯喎。 係啊，我諗要播歌㗎啦。 好啊，其實咧，我入行嘅時候咧，已經有人同我講，其實除咗呢一樣錢呢一樣之外咧，仲有一樣嘢最好唔好問嘅。 係 兩樣嘢都係叫做辦公室禁忌的問題，一個就係人工啦，第二個咧就係你最近忙乜嘢。 哦， 即系你最近忙乜嘢啊？千祈唔好问，特别系我哋做呢行咧，你最近忙乜嘢啊？ 因為對家可能是很忙啦，亦都可能是冇嘢做嘅。咁、所以特別而家你喺睇下而家唔好話淨係香港嘅，全世界大家喺個經濟咁嘅環境底下，你問一句你最近忙乜嘢啊？咁佢可能係失業㗎嘛？你問呢句咧就踩地雷㗎啦。 死啦！但係呢句咧好多時都係咧，譬如好耐冇見嘅朋友嘅開場白嚟㗎嘛。你最近點啊？忙唔忙啊？咁樣㗎嘛。 唔緊要，唔緊要，過咗去嘅就算啦。你下一次見到呢啲朋友，唔好再問你最近忙乜嘢啊？ 係啊。 有 Hazel Trail featuring Dash 最耀眼，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剛才聽了我的歌，我覺得都挺清潔，令到我都想起呢，即係細個嘅時候呢，有時都會同啲同學仔一起約去啲主題樂園玩啊。但係呢，我自己呢就非常之恐懼任何嘅機動遊戲嘅。 點解呢？ 因為我諗係個心理關口囉。 由細到大都係咁。 由細到大都係嘅。細個就因為即係成日都會覺得啊，到底呢啲咁刺激嘅遊戲係咪真係人人都符合得到呢？咁 試下你咪知囉。 但我嗰个心理关口就系咩咧？嗱，通常人就系咁噶啦。你未试过一样嘢咧，你就会喺身边嘅一啲例子嗰度做参考啦。咁我以前咧好印象深刻嘅咧，就系同班同学仔一齐去主题乐园玩咧，我见得最多嘅就系佢哋通常玩完之后嗰啲即时反应啊，例如系呕啦。或者晕咯，我试过同学咧，真系玩完过山车之后晕咗，所以我就会好有嗰个感觉、就是，就系哇，会唔会万一我都出现呢啲状况咧？ 佢冇睇过个牌咩？ 咩啊？ 即系咩？你有 孕妇啊、心脏病啊嗰啲啊嘛，血压高啊嗰啲咧。 我谂我当其时嗰十几岁嘅同学，应该就既唔系孕妇，亦都冇血压高， 即系以为自己可以顶得住咁样。 系啦，即系我觉得可能状态都有关系嘅，或者即系到底佢喺上面嘅时候咧，做啲咩啊？望边度啊？啲人话都有关系噶嘛，即系冇关系咩？ 真系冇噶。 佢搭车就话啫，你上到去呢啲发到咁样咧，其实冇 你冇嘢望噶啦。 嗱，呢啲就系你哋自己参与过咧，你哋知道到底即系上到去嘅时候望到啲乜嘢啊，或者个距离系点样啦？我想话咧，我对上一次去本地嘅主题乐园咧，系大概我谂半年前啊。咁当其时咧，因为政治疫情嘅关系咧，咁已经系开始有一啲咧叫做社交距离措施啦。就因为系有呢个社交距离措施咧，我就觉得咧呢一个嘅场面咧系几搞笑嘅。因为点解咧？社交距离咧，我哋咪要保持1.5米距离嘅。我见到嘅就系咧嗰啲机动游戏咧系。坐唔满之余咧，仲要系咧，可能系一个机动游戏嘅一边咧，只系坐头尾两个人咯。咁即系话咧，嗰两个人咧，即系譬如如果以前有啲人咧，咪会好惊嘅时候，可能拖住隔篱嗰个啊，或者想捉实佢啊咁样嘅。譬如男女朋友可能，哎呀，我拖实你，等你唔好惊啦。 借口嚟噶，唔好信啦。 咁就完全只手都触碰唔到啦，就只系可以掹住自己啦。同埋咧，嗰个咧，你有冇觉得咧？如果你喺个机动游戏上面咧，你听到你隔篱嗰个同你一齐嗌。或者如果佢同你一齐有一啲同等嘅反应，譬如话哇好惊好惊，就嚟准备跌落去啦，咁你会有种共鸣啊， 系啊， 同埋你会硬系觉得 you are not alone，即系你唔系一个人嘅，唔系孤军作战嘅，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快感嚟噶嘛。但系咧，我上次见到咧，因为由于咧每个方向可能只系坐一个，甚至乎成部机只系坐两个人咧，其实完全系我见到嗰个人系无助嘅咯，即系佢个感觉系哎呀我就嚟跌落去啦，即系个样系咁样。 其实咧嗰个恐惧系减半嘅。即系当冇咗其他人， 冇人反而冇咁惊， 冇咁惊噶，因为你觉得你会有一个心理上就系、是，哎呀，冇人同你分享正话，阿林慧讲嗰种恐惧啊，你会觉得嗰样嘢嗰个即系刺激感或者嗰个冲动咧系减咗一半噶啦、 哦， 已经有人同你玩系会紧张啲，因为大家嗌啊嘛，你会被对家影响咗。 哦嗱，系啦，我就系正正俾呢啲尖叫声咧所影响，所以我就完全唔够胆尝试啦， 即系玩鬼屋咁咯。 系啊， 人哋唔嗌，其实唔惊噶，佢一嗌就惊啦。 嗱，同埋你讲到系因为喺疫情期间去玩啊嘛，咁照计排嗰个机动游戏嘅时间应该唔会太长啦。 系啊， 就系呢一样啦。机动游戏最得人惊嘅，并不是玩机动游戏嗰几分钟，唔好几分钟添啊，嗰 几十秒， 几十秒啊，而系排队嗰几个钟啊，呢个先得人惊啊，因为你系期待紧嗰种恐惧。点解每一个机动游戏全世界都系啊，要你排咁耐队啊？其实可以好快噶嘛，咪下一个咯，下一个咯，系专登要你排队噶。你排队嘅时候，你就不断累积紧嗰种恐惧啊嘛。咁、你去到最后嘅时候，哇！我排咗两个钟头，系惊到爆啊！你未入去嗰架车，你已经想咩啦？想呕啊！ 嗱，我又觉得钟哥呢一个系有道理。嗱，虽然我冇玩过呢啲咁刺激嘅机动游戏啦，但系鬼屋咧，我系年年都玩嘅。 点解咧？ 因为唔刺激咯。 我觉得呢个好似冇乜高危啊，即系佢唔吓。好惊，或者佢唔会因为一啲离心力啊，或者系一啲真系你上咗去，你要一段时间先落得翻嚟嘅呢一种担忧，我冇啊，即系因为都系人吓人啫，咁我都唔惊俾人吓，咁我咪入去观摩下咯。 嗰啲真系人。 就算不是我不知道啦。 哦，咁啊系 当佢系咯， 当佢系咯。 个重点是我分不到啊嘛，咁所以冇所谓啦。嗱，但系点解今朝早会突然之间讲呢一样嘢咧？咁我谂好多香港人都知道啦，即系月底咧，我哋个主题乐园嘅某啲机动游戏就会可能同我哋 say goodbye 啦，即系未必有机会再见到佢啦。即系包括咗嗰啲咩滑浪飞船啊，嗰啲跳楼机啊之类嘅一啲设施啦。咁咧最近我睇到报道咧，就系访问翻嗰啲操作员啊，咁佢就见证咗即系呢啲机动游戏喺香港都屹立咗几十年啦。咁佢话原来咧，佢发现呢啲机动游戏咧系一个热点嚟嘅。那个热点系咩咧？就唔系寻求刺激嘅人嘅热点，反而系示爱同埋求婚嘅热点。 咗咧， 系嘛？ 老土啊， 好老土啊！你觉得？ 喂，呢个咪又系之前讲个吊桥效应咯，即系话咧，当人喺一啲好刺激嘅情绪底下，佢就好容易咧对隔篱嗰个产生一个好感啊嘛。因为嗰个心跳嘅感觉，即系其实嗰个心跳感觉未必系隔篱嗰个人俾你嘅。咁啱你玩完嗰个海盗船或者个跳楼机，咁你个心仲跳紧，但系你一嘢望过去隔篱嘅时候，见到嗰个人咧，你就以为哎呀，我同佢有心跳嘅感觉，即 系 之前做 佢好惊或者见到佢想呕， 唔系啊， 一定应承你 啊，因为你喺个海盗船上面揈下揈嘅时候。阿珍，嫁俾我阿珍，啊好啊！ 阿珍应该系咁样， 就系咁样噶嘛。 嗱，但系咧呢个操作员所讲嘅咧，就并不是一啲成功嘅例子啊。 通常都窝火啊。 冇错啦，佢就系话反而咧，佢见证咧系唔成功嘅例子居多。咁但系佢就话咧，其实咧观察到啲人点解会选择呢一啲设施？嗱，除咗头先崔杰同讲嘅吊桥效应之外咧，其实更加系咧，因为你其实个精神唔系好集中于嗰一样嘢。嗱，我相信准备表白或者求婚嗰个人应该系好集中嘅。首先佢最惊个跌咗只戒指走先啦，因为死都要拿住啦咁。咁其次咧就系因为呢个玩机动游戏嘅过程好短暂，嗱，同埋咧佢又会谂吓，系咪因为咧佢哋都要预计埋上到去嘅时候又有好多心理嘅准备啦，即系又要敲准个时机几时讲。嗱，我以跳楼机为例啦，你真系一个过程嚟噶嘛，你又慢慢上升嗰一下，啊嗰个系咪一个好嘅时机咧？咁佢话原来咧， 我觉得玩紧机动游戏都唔系一个好嘅时机。 玩嘅点样讲咧？ 系咯，你玩你又玩啦、啊，你系咪当同我玩咧、啊？而家 其实我都觉得呢件事好吊诡。但佢话原来咧，最多人选择求婚同示爱咧，就系点咧？就系当个跳楼机去到顶点， 系 临跌落嚟嗰一下，嗰、那个人就开始示爱啦。 有咩要咗埋针咁样？ 冇错啦，差唔多啦。佢就系话咧，藉住嗰一股气势啊，令到佢个勇气，反而佢又话表白嗰个人嘅勇气啊，系提升到最高点，然之后又豁出去嘅感觉，就大嗌啦，即系话，哎呀，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或者直情讲，我好中意你噶咁样。 俾咗我一定唔嫁俾佢，如果我系女人。不过你要靠其他嘢，你先都系提升嗰个勇气，有个勇气同我讲求婚，即系你中意极有个谱啦。 有冇咁难开口啊？咁系嘛？咁佢话咧，基本上咧，啲人都系用呢一个时机咧嚟到做呢个求婚同埋表白嘅。咁同埋咧，佢就话咧，佢见证到咧。好多失敗嘅例子係點咧？嗱，你先啦，因為嗌嗰一下咧，其實你其實唔係好聽得好清楚佢嗌乜嘢。咁你問嗰一個咧，就落翻嚟，即係經過幾十秒之後咧，扮冇嘢咯。即係我頭先冇嘢發生，我哋走咯，去第二度咯咁。咁佢話原來咧，大家 聽唔到啊。 係啦。即系一个就扮听唔到，一个就扮冇讲过。 算啦，同埋都唔好意头啦。 点解啊？ 嗰个过程咁短暂，如果成功啊，哎、你哋嘅婚姻都系得咁长嘅啫。 系咯，仲要玩跳楼机，蠢咁样，有落冇上、啊。 认认真真跪喺度求婚， 正正式式讲清楚啲啦，系、嘛？ 咁不过玩呢啲机动游戏，自己就衡量翻自己个身体状况啊，吓搞唔掂啊，唔好特登上去玩啊。八点钟啦。 阿富汗局势再次表明，美中以建设性同务实的方式就地区安全问题合作十分重要。海地7.2级地震，死亡人数增至1419人，近7000人受伤，超过37000间房屋损毁，好多人仍然埋喺倒冧嘅压力下，死亡人数预计会继续增加。重灾区。来海有医院损毁，由于担心大楼不安全，婴儿病人被移出医院外，很多的病人要瞓在医院外的草地。

财经第一线。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有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庆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哇，今日天气好啦，唔知个股市好唔好啦？嗱，琴日咧内地数据咧就差过预期啊，吓，咁啊，港股啊力守26,000点，今日个市方面有冇机会睇得翻好少少啦？即系交俾 Kenny 讲讲佢啊，再加上就系呢个啦，即系官方媒体啊就轰呢个网游股啦，即系歪曲历史啊，其实都唔系用歪曲添啊，用嗰两个字就再严重一啲啊！我哋自己做传统媒体啊，好怕呢两个字嘅，所以我特登避咗啊，扭曲历史就算啦。点搞啊？咁嗰啲腾讯啊、B 站啊、快手全部都跌、啊，咁、啊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嗱、个市啊，就暂时嚟讲嘅话咧，指数咧，你睇翻都系。都系好似上个胆讲啦，咁你一定要上翻去250天平均线楼上啦，即系27,000楼上嘅话咧，先至个走势方面进一步即系上一个台阶啦。咁、如果唔系嘅话，暂时嚟讲嘅话，都会喺翻呢个水位里边系即系反反复复徘徊啦。咁你见到个恒指走势图都见到噶啦，其实都横行咗一啲时间嘅。咁但系我相信咧，就除非再有一啲坏嘅消息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之前24,700几点嗰啲位嘅话咧，都见咗短期嘅底位嘅。咁就繼續都係嗰、那個頭先你講啦，就係嗰啲即係監管啊政策嘅消息方面係困擾住大市啦，好似即係停不了咁樣啦嚇。咁啊亦都係即係有啲啲 sector 咧啲板塊咧都輪流嘅，即係翻轉頭去翻呢個手遊裏邊。咁所以似乎呢個監管政策上面嗰個情況咧都仲未係解決得到咯。 咁啊，即係依家今時今日咧，就睇開市之前咧，就除咗睇香港幾份報紙要睇埋《人民日報》同埋新華社有冇啲官方嘅評論先好落場玩啊！如果唔係都即係未必貼市啊，未必知道多啲資訊。咁啊要睇睇啦，有冇啲穩陣啲咧，鐘哥？ 哇！我好簡單嘅啫，佢講嗰啲我咪唔睇咯。 係啊，係咪啊？ 咁我睇啲佢唔講嗰啲， 係啦，或者扶持嗰啲啊，係咪啊？ 睇翻啲最簡單，即係勝算係咩？即係起樓呢一樣嘢，經常周圍都會起噶嘛。咁睇翻啲最基本嘅水泥價格最近反彈啦。如果睺最近嘅板塊得唔得咧 ，Kenny？ 係 啦， 水泥股咧就無可否認咧，近排喺低位係升翻啲上嚟嘅，好似華潤水泥啦，啱啱公布咗業績。咁你見到業績方面咧，雖然嗰個係bottom line 係倒退啦，但你見到其實嗰個銷售方面咧係勁嘅喎，講緊係几十%銷售。咁譬如有啲塑料啊，同埋水泥方面個銷售方面咧，都係講緊一個幾中高雙位數字嘅增長嘅。咁就點解個 bottom line 會係跌咧？最主要就係因為嗰個成本上升嘅問題，就唔係個銷售唔夠嘅問題。成本上升就因為咧，內地方面咧對呢啲行業咧就要加強嗰個環保啊。咁所以就令一啲水泥其實都係啲比較污染性高嘅行業嚟噶嘛，咁所以變咗如果你加強咗環保嘅話咧，嗰、那個經營成本就會上升嘅。但係嗰個設備使用率方面咧，其實就好高啊，90%几至100%嘅設備使用率，即係話反映咗佢哋個銷售係冇問題嘅，主要都係成本又導致到 bottom line 跌，所以你見到華潤水泥咧出現跌跡咧都係升嘅。咁同埋嚟緊咧就秋季咧就係、會進入呢個水泥嘅旺季啊嘛，因為過咗夏天雨季嘅，咁好多工程就會係 秋天起動， 秋天咧就係啦，進一步起動啦，因為你乾爽啊嘛，咁所以對水泥嘅需求咧就會增加。咁而水泥股之前其實就由高位跌咗好都幾多落嚟嘅，其實水泥基本面係 OK 嘅，不過水泥之前就係資源股就率先好多，即係兩年前咧率先升㗎啦，咁反而調翻轉咧就依半年啦或者至九月咧都係。掉翻著弱啲，咁而家開始低位有啲炒翻上嚟，我覺得都有直播率嘅，我自己就中意華潤水泥咯。 Kenny 啊，頭先阿 O 就提到，即係某啲個股啊或者板塊啦，受到呢個政策監管嘅風險咧，大家就驚驚啦。咁但係掉翻轉睇一睇啲新能源車股咧，應該就係受到呢個國策重點扶持嘅，仲可以話係即係新能源股當中嘅一啲政策避險股啦。咁啊，之前咧比亞迪同埋吉利都升得幾好，但係尋日咧就兩隻都大跌，大概7%都可以話係呢個藍籌跌幅榜嘅頭兩位啦。咁呢一個嘅回調啊 ，Kenny 你又點睇咧？ 因為昨日咧就有啲內地新能源車嗰啲意外嘅消息，就擔心安全為問題啊嘛。你見到蔚來汽車咧就話有似類似之前 Tesla 咁咧，有人就駕駛即係呢個蔚來汽車就用咗呢個係 自動駕駛模式啊， 系統模式嚇，就出現意外，又呢個係嚴重事故啊嘛。 咁市場又會擔心啦，啊會唔會咧就突然間國家又出嚟講就話，雖然係嗱發展新能源車、電動車，我相信咧都係大方向嚟嘅， 嗯， 不過咧就係，是在過程裏面的話呢，啊，會不會出現這些意外的話，就說又要加強那個是，安全性啊，加強那個，監管啊，那真的不出奇喎，現在這個時間。那所以變成大家都怕怕的話呢，都即是，採取一個即是 profit taking 咯。那你見到其實我們都有之前有講過的，即是其實你看回呢，內地新能源車的話呢，始終都是比亞迪呢就是比較穩妥一點的。 嗯。 那你見到蔚來啊、小鵬這些呢，其實虽然是即系后起之秀追上嚟，但系第一首先规模细啲，第二咧好即系你好似而家咁啦，就会涉及啲安全问题啦。因为你个你知汽车系啲资本密集行业嚟噶嘛，咁如果你嗰个系投放喺 R&D 嗰个资金唔够多嘅话咧，尤其是新能源车唔同传统汽油车啊嘛，你当中涉及好多科技啊、电子嘢啊嘛，咁可能就真系会出现一啲危险都唔出奇噶。 嗯。 咁所以你見到琴日咧，以呢個自動駕駛模式咧，開發之中嘅呢個百度咧，股價真係咧，哇跌到一鋪一碌啊！百度應該係招股以來冇人係賺到錢嘅，因為即係佢都完全係破發同埋偏離咗個招股價嘅，係咪？如果有啲散股問持有有啲咩投資建議俾翻佢 咧？其實首先頭先講翻車個問題咧，點解嚴重咧？就係話因為如果真係唔係某一架車出現嗰個係危險出現問題嘅話咧，你如果聽之前啲消息都聽到啦，譬如話成批要召回噶嘛，咁， 嗯， 你就弊啦。一召回啲車嘅話咧，哇你就嗰，那個費用方面咧就好勁，甚至冇影響到日後嘅銷售嘅。所以咧唔係一架車半架車咁簡單嘅問題咯。咁， 嗯， 第二就即係百度咧，其實係可能一般人就覺得佢係一個 search engine 啦，一個搜尋平台啦。咁但係其實佢就話佢自己發展好多 AI 啊、人工智能嗰啲嘢噶嘛。咁但係我哋睇唔到㗎嘛，呢啲即係唔同手游啊，手游或者啲网购平台啊啲咁样，我哋係即係用到感受得到究竟我点样好法啊，究竟增长系点，但係你AI 人工智能嗰啲，你其实一般人感受唔到㗎嘛，咁咪觉得佢一个普通嘅搜寻平台囉。咁所以你见当时同期上市嗰啲呢啲新经济股嘅话呢，百度就真係比较佢比起网易仲要差啲添，网易都叫炒过下嘛，百度就真係冇乜点炒过。咁我諗係嗰个基本面嗰個行業嘅特性嘅問題咯。 嗯，仲有少少時間講埋咧，今日出業績嘅友邦啦，咁啊，即係買下保險幫唔幫到手啊？近排嚇 ，Kenny。 嗱，友邦我不嬲都覺得 OK 嘅，但係即係當然佢之舊年都有受到啲跨境嗰個業務因素影響，就無可厚非啦。呢，這個就但係睇翻內地個增長方面咧，就真係勁嘅，尤其是佢不斷啲一年到啦，即係陸續都批去開一啲分公司嘅話咧，其實相信嚟緊內地嗰，那個比例方面咧就會進一步提升嘅。咁內地方面嗰，那個我哋之前都講過啦，佢新業務價值嘅增長咧係遠遠高過香港業務嘅新業務價值增長，但係當然利潤率就唔及嘅。咁但係就個規模就會應該會越嚟越大咯，所以友邦你見到佢其實上咗市咁耐咧，都見到佢 proven 咧嗰個執行力度係夠嘅，係強嘅。咁所以呢啲係穩穩陣陣之選咯。 嗯，咁啊，三股民咧就可以自己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Kenny， 聽日再傾嘅喎。 唔該曬 Kenny， 唔該曬。 阿 O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临近暑假尾，好似都有多好戏睇啦。嗱，唔知大家有冇咧入戏院嘅习惯啦？近排咧，即系上映之中咧，都有几部电影我都好想去睇，不过未抽到时间。不过咧，就揾嚟一啲优惠同大家分享一下。 诶，但系冇嘢食。 系啊，中哥最狂张就系，是入到戏院，哎，十蚊一张飞，一张票睇到笑咁啊？点啊？ 我都好同意中哥个。 系啊，我都系啊，我都系呢类人嚟噶，我一定中意买炮谷同汽水入去一齐噶。 入到入去斋坐咧个感觉，有阵时小朋友嘈嘅时候，你都嗱食炮谷， 安抚唔到佢， 其实系唔啱嘅。 系 我哋做呢一行咁辛苦拍到戏，唔系俾你食炮谷噶嘛。 但系如果个观众能够用佢自己最舒服嘅方式去欣赏我哋嘅杰作，又会好啲咧。 最 relax 嘅状态， 好 唔好 啊？ 我帮你谂到 几快动摇 食咯。 系啦，电影咧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即系如果用外国嘅名，有啲系叫做 popcorn movie 啦，即系边食爆 炮谷边睇嗰啲，即系俾你 relax 一下咁。 恐怖蜡像馆嗰啲啊， 系啊，近排嗰个 唔系啩？ 系啊，有部 烧片嚟嘅，基本 有部有部乜乜特工，我都觉得嗰部可以边食住嘢边睇。 哦，嗰套真系唔得， 系咪啊？ 嗰套真系专心睇，因为好吸引，好吸引，好吸引。 喂，呢套咧，我今年年度嘅作品啊，其中一部啊，呢个乜乜特工咁样啦。咁啊，你其实都有几部自己中意睇嘅戏啊，咁啊，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不过咧，即系讲优惠，而家聚焦讲咗先。你人生咧睇戏最平嗰一次系几多钱？嗱，除咗用赠券啊吓，或者有啲朋友话啊、哎，有啲换票证攞俾你，你梗系免费，免费梗系最平噶啦，系咪先？咁真系要俾钱入去睇，你哋学生飞嘅年代曾经几多钱？ 冇冇得计噶，我嗰个年代，我七十年代 几钱啊？几 钱？三个半咯。 哇！ 咁你边有得计啫 ？You win 咁 样咯。几喺边度我都记得。三個半，而家拆咗噶啦，喺呢一個近銅鑼灣嗰度咧，嗰間叫做百樂戲院，嗰時仲有分前座、中座、後座、超等，我係買前座，我記得買第一行三個半。 百樂係咪即係總統嗰邊嗰啲 friend？ 唔係唔係唔係，百直頭係轉入去大坑嗰度咧，嗰度口。 我真係唔知啊！你有冇聽過啊，小白？你大我哋幾年，可能你有機會聽過。 你做咩擁佢出嚟啊？ 唔係，可能佢聽過噶嘛， 唔係聽過，但係真係冇去過啊嘛。 佢真係聽過喎。 我印象記得係我細個嘅時候就係，因為我住美孚嘛，咪有間叫影都戲院咯。 哦， 係啦，咁影都嗰陣時候，我記得佢都係畫飛嘅，咁佢有樓下嗰陣，佢有樓上噶。我記得我唔知點解有一次咧，阿爸同我講話咩？今次坐好啲就坐咗上樓上，我有依稀有啲咁嘅印象。 超等咯，嗰時翻上下分噶嘛， 係睇King Kong嗰陣時好似有少少印象。 咁而家呢個優惠所以冇得講。 係啊，唔係King Kong。都 reboot 咗啦，隨住超等嘅離開我哋，而King Kong呢部電影亦都重拍咗一劑。 我都唔明點解我阿爸帶我睇呢啲咁嘅電影嘅，食人啊嘛喺度，哇幾鬼驚嗰陣時。 佢想睇啊嘛 ，King Kong 係睇嗰個金髮美女噶嘛，從來都唔係睇星星噶嘛。 細路仔係睇King Kong噶嘛，唔會睇金髮美女。 咩啊？啲阻嚇作用嚟噶嘛，就係翻屋企同你講嗱，你曳咧嗰只King Kong就跟你翻屋企噶嗰啲咯。 咁樣啦，嗱呢一個優惠咧就大概如果你話全日制嗰啲學生咧就$30到啦，因為依家啲學生飛都唔會$30張噶，都要$40+嘅。咁啊，近排推出嘅咁有限制啦，咁啊自己上翻即係呢個院線嗰度睇睇啲條款。 任何場次啊， 係啦係啦，學生就係$30。咁如果你話喂成人幾多錢啊咁樣，唔係睇成人電影，我係成人票價咧，大家冇心邪啊。就逢星期三咧，成人嘅票價咧就激減至到$40咁樣。喂，$40睇場戲好抵， 好 抵啊！ 現在 來說就是超級，你們突然間，我以為你們會站另一邊，一般般，突然間， 不是啊，抵喎，咁 真係抵 啊嘛，吸咗一半咯喎，幾乎係，而家睇套戲都八九十， 有冇睇早場啊？你哋好早嗰啲場， 我試過一次嘅，我試過一次嘅，都係抵嘅，但係你頭先講嗰個唔使限時間噶嘛，係咯，係日子啊嘛， 同埋逢星期三就$40， 呢個我同我哋以前即係中學時候嗰啲學生飛就差唔多啦，都係我記得係$30左右咯，又係限唔知星期二定星期三咁 樣， 我睇過最平係$20 啊！哇，好平喎，$20， 係啊係啊！ 沙田嗰間曾經做過$20咯，就係你屋企附近。 我當其時就唔係喺沙田區睇嘅，我係喺九龍塘區睇嘅。 九龍塘 係啊，即係商場嗰度。總之九龍塘啦， 即係附近個商場。 係啊， 我反而記得舊時僆仔九龍城嗰個地方嗰個商場咧。佢真係做過$10-20張飛㗎，因為課學生歌，我記得係最便宜 的、那個。但我嗰時咧係真係學歐華仔，你又要適逢佢係某一天啦，跟住又要學生票價，又要再加埋早場，同埋仲要係某一個時間嘅某一套戲先至有呢個價錢嘅。 再著埋校服啊！ 要啊 學生證咯， 有啲學生證唔得㗎，有啲唔可以單學生證㗎。見你個樣子老職咧 都唔得， 佢要你。唔得啊，唔得噶啦！ 有寫年份噶嘛，學生證 規矩佢定噶嘛，係咪先？ 歧視我生得老喎。 同埋咧，有一段時間咧，某啲大學，我記得 Conu 同埋CU 咧，嗰啲學生證冇年份噶。 哦， 我唔知你哋記唔記得啦。 好似係喎，佢唔會寫你出生年份咯，佢淨會寫你即係讀書嗰一屆嘅年份咯。 係啊，係啊，同埋冇嗰個過期日噶。 嗯， 但係依家有啦，依家有嘅，依家有嘅咁樣，所以就即係大家如果你中意睇戲咧，就可以入去戲院涼浸浸，特別係家庭。其实因为你一家大细消磨到两个钟头，咁有好多卡通片，你知暑期档啦，依家啲卡通片多到咧，我都跟进唔到啦，根本系一。 個星期入面有兩三套會推出咁樣咯，咁、所以大家又可以即係入戲院欣賞下咯。 不過係呢、這個呢一段期間對戲院又好，或者對電影業咧，就真係有啲幾大嘅打擊嘅。一你刪咗戲院，其實就冇錢噶啦。 同埋有時我覺得係一個習慣嚟嘅，佢要再重新培養翻個習慣，即係入戲院嘅習慣、以前譬如有一排你係成日去睇戲嘅，或者拍拖係慣咗去睇戲咧，你就會成日都買飛，即係留意啊有啲咩新戲上。但係過咗呢段疫情期間，大家可能我習慣有少少變咗，做喺屋企睇睇電影啊，即係好多 平 台 啊 咁樣。 而家最驚就係呢一樣啊嘛。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好嘅，因為呢個價錢都叫相當吸引。 係啦，頭先就話星期三咧就大概成人就$40到啦。咁你一定會話喂。我咧好中意睇嗰啲天幕啊 IMAX 嗰啲版本咁樣， 都係$40 幾多錢啊？ 加少少啊，老細。 好啦， 生意難做啊，中國。 加少少啦， 佢話都係優惠， 係都係優惠，比平時優惠。嗱，我印象之中咧，如果睇嗰啲超級英雄電影咧，過往嗰啲咧，如果你要睇到巨幕版啊 IMAX 啊，或者叫做嗰、那個音響特別好啊，嗰、那個又話唔知道杜比又話好多幾多聲度嗰啲啦，就起碼$100一張飛。 唔得啊， 唔 得，过一百啊，过一百。 喂，佢而家 IMAX 得$70啫，低至， 哦， 都几平。 OK 啦， 不过我就唔得嘅，我会头晕嘅。其实咧，我系加入咗一个反对 IMAX 嘅群组 嘅关注组。 个人嚟讲，因为咧。因為我自己有少少意水不平衡，即係我唔係話唔好睇啊，或者極哇人哋俾個嗰個視覺、聽覺享受你，梗係值回票價啦，$70，即係再加上係一啲優質嘅電影，梗係抵玩啦。不過我自己意水不平衡咧，我會嘔喎、 啊。你係妹仔耳，我就妹仔眼，我都睇唔到 3D。 我睇咧最後一集嘅 Star Wars， 我可以咁講啦，即係嗰個完結篇啦。我真係睇到一半咧，我。反胃啊！ 係因為套戲拍得差咋， 唔係啊，嗰套好好睇噶，睇到個個啲， 所以睇到嘔咯， 睇到 好睇到嘔啊！真係 睇到 犀利啊！ 你知唔知啲星戰迷咧完咗之後咧出翻佢啊嘅嗰個 係咪拍手啊？ 拍手咁簡單， 起啦， 企起身拍手 啊！ 拍咗1分30秒啊！ 喂，唔一定嘅喎，我之前睇過一套爛片咧，完咗之後啲人都起身拍咗，我完啦。 係，請問係邊一套咧？我自己又好想睇，会唔会你当年睇嘅3D变种食人仓啊？你当年好中意睇，仲有出咗第二集 3D 变种食人仓，因为卖座嘅原因出咗第二集。 我俾 欧 当年同阿莫莉昆咗我去睇嗰套咩 3D 变种食人仓。 唔好讲昆， 离晒谱啊！闷到一套戏。 唔好讲昆，推介。 咁点解你哋要推介呢套戏俾佢咧？ 系啊。 你咪觉得佢嘅节奏太快，你想佢调慢少少、 啊？我觉得佢中意睇啊，单纯咁啲推介下，见你个人冇乜嘢。 哇！啲特技差到啊，跌只手落去个鱼缸，有啲成日冲，转，都攞翻上嚟变咗骨头。 几好笑啊，系咪先？你谂到个画面都觉得正啦、啊，朝头早系咪啊？好，咁啊，自己上网揾下呢啲睇戏嘅优惠啦，唔讲咁多啦吓、不过就即系暑假同屋企人一家大细入下戏院睇下唔同嘅电影都系好嘅，近排。有啲励志电影啊， 系啊，有妈妈的神奇小子嘛， 系啊，你逐套讲啊， 唔系， 咁我又要 讲埋陈 木胜导演嘅《遗作怒火》，都系一部不可多得嘅好作品。 系啊，咁大家自己去选择啦，咁啊有优惠都好嘅，有时一家大细出去睇戏咧，即系乘翻几个人人头费咧，都几贵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八月十七日系一年嘅第22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36日。1982年8月17号全球第一张镭射唱片 CD 在德国汉诺瓦附近的菲利普工厂制作完成。早期的声音载体由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开始。当时用的是一种圆筒状的物体，非常不便。1888年德国人艾米尔·波里纳将圆筒改为圆盘，成为第一张圆片状唱片。上世纪2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明磁带技术，唱片和磁带成为当时音乐载体的主流，之后被 CD 取代。到目前为止，全球共卖出超过2500亿张 CD。第一张印制的 CD 是瑞典乐队 ABBA 的 The Visitors 专辑。

凭你讲心理。 今日嘅办公室心理学咧，想同大家一起发掘一下自己嘅优点。有冇试过听到身边有啲人咧，就觉得自己，唉，好似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跟住咧，以至于去到职场嘅时候，就觉得好似冇一份工啱自己咁嘅。 系啊， 嗯， 咦，你系咪想讲个名出嚟啊？我见你好似系啊，啊边个咯？ 即刻认同， 咪输咗自己先啊嘛，已经 系， 即系一嚟输咗自己就冇嘢好讲噶啦。 系啊，咁有啲人你都会发现，咦，点解佢好似转工咧，转嚟转去都唔系好似好发挥到自己所长咁咧？到底会唔会真系有人系一事无成嘅咧？但系细个嘅时候咧，老师就会教天生我才必有用噶嘛。咁只不过系即系好似。玩啤牌咁，有啲人即系每一人嗰手牌咧有好牌，亦都有一啲唔系咁好嘅牌，咁你就要用自己最好嗰啲牌，即系你玩个啤牌就知啦。点样出个牌咧，都系好即系一个技巧嚟噶嘛。咁今日可以讲一个好励志嘅故仔俾大家听啦。有位仁兄咧，佢就叫做奥托瓦拉克，咁其实佢咧就系一九一 奥托咁样咁熟嘅， 系奥托，我译音嚟嘅啫，都系 Marvel 啲 friend 嚟嘅， 唔系啊， 唔系哦。哦， 唔 紧 要， 系 啦，呢个唔系 Marvel 嚟嘅，但系咧都系一个1910年啊，诺贝尔化学奖嘅得主嚟嘅。咁、哦、不过佢嘅成功咧系相当之曲折嘅、 嗯， 因为佢之前咧即系未搞化学呢一番嘢之前咧，佢就试过搞下文学啊，试、下搞过画画啊咁样啦，即系古时嗰啲人咁样。咁啊，跟住咧啲老师都话佢笨拙。笨拙，即系用呢个词语嚟形容佢，就觉得佢真系哇，好庸才嚟啊！你都冇乜才能噶啦。点不知咧，喺佢化学老师嘅引导底下咧，瓦拉克咧就揾到自己擅长嘅领域啦。咁最后咧就成为咗一位非常之出色嘅化学家啦，甚至攞埋呢个诺贝尔嘅化学奖啦。咁跟住咧就话俾大家听，其实咧大家都可以从住几个嘅范畴咧，去到尝试谂一谂，即系我哋而家可以一齐对一对，到底呢以下八个嘅智能范畴啊，你有冇边一个系做得特别好嘅咧？咁跟住就可以谂翻。咦，咁如果我有呢一个嘅智慧或者呢一个嘅才能，咁有冇相应嘅工作我系可以发挥得好啲嘅咧？ 智能范畴。 系啊，八項智能啊，佢叫做啦，呢一個咧叫做多元智慧理論嚟嘅，即是話咧喺智慧方面咧，唔係淨係講 IQ 一樣嘢咁簡單嘅，可以再細分。第一就係語言智慧啦， 語言智慧 係啦，咁即係唔需要多解釋啦，就係你識得喺語言啊進行一啲聽說讀寫嘅能力啊，表達能力方面咧都係做得好嘅。咁你咪諗翻啊，我 OK 喎，咁啊相關嘅工作有咩咧？是咪主持啊，或者报道员啊 ，sales 啊咁样？ 但系呢个讲系运用一种语言，定还是要运用几 种 语言？ 定系语言嘅技巧咧？ 应该系语言嘅技巧多啲，即系个能力，即系听说读写，即系。 我唔敢讲啊！我以为我自己好劲噶嘛。但系咧，我都话啦，即系我当年考末代会考咧，最后嗰年咧，我中文 oral 系肥佬噶嘛。吓。系啊。所以咧，我对呢个打击系好大嘅。即系我考嘅时候，我都已经做咗呢样。 你嗰时系考咩噶咁？ 考中英数咯，同埋 唔系我话即系嗰个 oral 中文 oral 定英文 oral 啊？你话 中文 oral 英文 oral 我反而 crack 咗啊！我真系拗晒头啊！我真系拗头嘅。 所以系咪同 你外国翻嚟嘅中哥？ 同嗰个考试嘅模式有关系咧？ 我唔关事啊， 因为你中意天马行空咁样讲。 我经常跟足晒嗰啲咩坊间指引嘅咧，即系。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即係嗰啲咁樣，我絕對贊成你講嘅嘢嘅。不過，跟住咧，我又唔會爭嘢講啦。你知我都唔會爭嘢講噶啦。我又識得派牌啦，大佬，我做呢行係咪先？即係分俾其他同學講啦。都肥佬啊！但系嗰阵时啊，最惨系冇 check 卷啊！ 哎呀， 唔紧要啦，你而家用自己嘅能力证明咗咯， 都证明唔到我都系肥佬。 嗱，语言智慧系其中一项啦，咁啊仲有几项嘅，数学逻辑智慧又系一项啦。咁即是话咧，分辨事物之间嘅抽象关系，解决数学问题嘅能力。咁如果你发觉你喺呢方面嘅能力系比较强嘅话咧，咁你可以揾翻相关嘅工种啦，即系同数字有关嘅，即系有啲人系对数字特别敏感。咁噶嘛， 系嘅系嘅 嗰啲咯， 我唔得嘅呢个，我见到就晕啊， 系，所以你就要将啲钱俾晒我哋，帮你打你啦， 数字我都麻麻地， 系啦。 咁跟住第三項咧就係音樂智慧啦，理解音樂啊，鑑賞音樂啊，咁啊做翻相關嘅行業啦。 咪入翻俾阿林慧啊，呢啲音樂上嘅。 第四咧就係空間智能，呢個咧就即是話能夠喺大腦之中想像圖形啊，改變圖形結構嘅能力。空間咁，我諗即係可能室內設計啊， 好難呢個 建築啊， 喂 呢個真係同你本身天生嘅能力好有關係。正所謂頭先我自己講啦，我睇唔到嗰啲 3D 圖像，即係我好辛苦先睇得到嘅，或者我會覺得好暈啊。以前咧讀數學都有一課咧，有個 chapter 咧就係教你睇嗰啲立體圖形噶嘛，我係睇得好差嘅，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天生嘅能力嚟嘅，就係一個空間智 能。可能有啲人即係有嗰個叫做才華嘅時候咧。佢望住棟樓，唔係就係睇佢靚唔靚，係 啊， 直頭睇到佢到底點起啊， 係睇透咗佢， 睇透咗 空間到底點運用。 好似 X 光咁， 太空人咧係需要呢一個技能㗎。 點解嘅？ 因為你譬如你喺地面度，你有地心吸力，你企喺度咧，永遠都係頭就向天，腳向地㗎嘛。但係你上咗太空咧，你就冇咗地心吸力，你基本上所有空間都係天。所有空間都係地㗎嘛，所以佢哋對呢一個空間嘅睇法呢一定要同我哋有啲唔同嘅。即係佢哋要因為佢哋轉嚟轉去佢都要搵返唔同嘅位置都要望到相同嘅嘢。 搵樓計式係咪特別叻嘅呢佢哋。 點解呢 空間轉嚟轉去都有唔同嘅睇法。 咦都有可能喎因為你頭先講到一啲圖形嘅結構嘛、即係你可以即刻已經諗到。即系如果你咁样转，咁下一步会变成点咧？咁咁但系你谂下个职业系咩？要再 扭计咯， 系啊，扭计扭计师咁样，系啦。跟住仲有 职业嘅扭计师， 几项啊？就运动智能啦，咁呢个大家会知啦。跟住自我认识嘅智能咧，即系了解自己嘅情感。 呢个最多人冇嘅嘢 系嘛？ 最难啊！呢一课会唔会系？ 系啊，人生去到最后都系学习自己啫嘛。 系咯。 如果达得到，咁系咪即系其实好多工种都可以做到咧？ 达唔到啊！当你达到咗。之后其实你已经唔想做嘢啦，完成咗人生嘅使命 化境啊， 做咩都得。 好啦，跟住第七项咧就系人际智能啦，呢个都系嘅，即系譬如有啲人咧啲交际手腕系特别好嘅， 系嘅， 特别圆滑啦，又即系同到个个都做到朋友啦，咁可能你就揾翻一啲 PR 嘅工作啊，或者一啲好需要同人去联系嘅工作咯，系啦。最后一项就是自然辨识智能，即是话对人类和非人类物质之间的相似性、差异性进行鉴别的能力。 可以做些什么呢？如果我在这项很发达，在这个项目上面 相似性、差异性、鉴别、 即是分别、你是人。佢系死物， 佢系人，佢系马骝，佢系人，佢系马骝。 我谂系一啲比较仔细啲嘅工种，即系譬如大家都系人，你睇到佢嘅分别，或者大家都系一嚿肉咁样，你睇到佢嗰个相差喺边一度，即系呢啲比较仔细，可能系嗰个观察力会比较强嘅一啲工种咯。 可能系啲洞察力嘅，即系例如系啦，系啦，譬如喺大自然啊，又或者如果喺我哋社会入边。都可以容易啲睇到啊！呢、這個人佢嘅心情各樣嘢啊， 我都係覺得第七嗰項總之嗰項自我認識嗰項咧，其實 最重要 最重要， 嗯、 即係人一生裏邊，如果你去到即係句號嗰日，你都睇唔到自己咧，其實都幾、即係唔係調翻轉頭講，如果你睇唔到自己。其实是一个喜剧嚟嘅，如果你睇唔到，你咪哦咪 开 开 心 心 咁就一 世 啦。 即系最好，当然睇到自己 啦。 自我修为嘅亦都系 好难，好难。 嗱，所以头先你讲咗八项呢啲智能啦，相信大家都会即系硬有一两项系会比较出色啲嘅。 如果翻紧工嘅朋友睇下对一对喎，嗰几项又同而家自己份工啱唔啱？ 如果你话唔系，净话讲咁多项我都冇，唔紧要。你嘅强项就系样样都冇咯，你话仲唔强啊？ 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安安困惑于天际，越想归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头先讲到，人喺嗌交嘅时候，通常咧都会有人出嚟劝交，讲呢句说话。所谓一只手掌系拍唔响嘅，其实呢句说话嘅意思就系、是，只要唔系两方都互相对骂嘅话，又点会闹得成呢场交呢？正所谓 ，It takes two to tango。It takes two to tango， 就好似跳探戈舞一样，一个人是跳不成的。所以这句英文谚语正正就是用跳舞需要两个人来到合作，来到比喻一只手掌自己又怎会拍得响呢？记住啦 ，It takes two to tango。It takes two to tango， 就好似跳舞一样，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拍档，就算有争拗都希望可以平和地度过。这句说话讲得啱的，一只手掌拍不响，只要有是但一方愿意冷静聆听，这场交咪就嗌不成咯。 It takes two to tango。 It takes two to tango。 下一次面对争拗的时候，不妨都冷静一点，退后一步，想下对方的观点先，希望可以和而不同，好好互相体谅和接受大家的观点。至于认不认同的话，就慢慢讨论下咯。 之前 Barbie 咧喺节目嗰度都有讲啦，话去呢个嘉年华嗰度玩啊吓，咁可以大家咁我都有经过过啦，咁都见到真系几多人啊吓，咁啊即系玩。不过咧嗰啲亲子嘅群组咧，就即系网络嗰啲啊讨论区啊，就有一个情况出现咗。 嗯，系咩情况咧？ 拍档啊，即系觉得呢个情况你哋会点去处理咧？咁啊，当然会引起轩然大波啦，又嘈交啦，又即系争啲都推撞啊，哇哇说系。咁嘅，咁咧暑假期间咧，相信好多家长咧都会带自己小朋友咧去唔同嘅乐园玩啦。咁依家喺海滨嗰度都有，头先阿Barbie 都有讲啊，譬如嘉年华咁样啦。喂，嘉年华咁有好多嗰啲机动游戏啦，你要排队咁样。咁前边咧就可能安排咗一个爸爸就一个人排队，但系去到临尾咧玩嘅时候咧就变咗三个人或者变咗四个人。 系 咁后边咧。啲排隊嘅人士咧就焦躁啦，就會講話：喂，點解個個都係咁啊？咁即係唔使排啦。咁類似係咁，我都唔知會講啲咩。 唔知點講好， 因為其實我都未有小朋友嘛。咁我咧二人家庭，咁唔係一個排兩個排噶啦，係咪先？ 唔係，但係如果當你排緊前面有個人又係咁樣，咁你會唔會即係出聲咧？ 我估有可能第三個 family 發生先會出聲咯，即可能第一個屋企咁見到一個老公喺度排，個媽咪帶住啲小朋友，可能買啲棉花糖食嗰啲 friend 啊， 咁 OK 啦， 就嚟差唔多，喂到啦到啦，咁啊跟住嗱，同埋禮貌上都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係啦，同後面啲， 但 係 嗰個唔好意思，大家都知道係好廢噶啦， 唔係咁有都好過冇嘅， 我都覺得係咁，但係我自己就 OK 喎又。嗱，當然我唔會揀烈日當空嘅時間去啦，即係你話喂正午十二點，梗係個人特別燥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夜晚黑排咁去排多五六分鐘，反正去玩都係消磨時間啫。我自己覺得嚇，同埋我好多年冇玩過機動遊戲，所以其實呢一個問題咧，即係極度低機率發生喺我身上。好啊 ，Barbie， 我問下你，如果同一樣嘅情況發生喺你嗰度，嗱，當然唔係話叫你先生去排隊，跟住你同小朋友去咗買第啲嘢去打尖啦。我深信 Barbie 都唔會，但係調翻轉啦，遇到前邊有啲咁嘅 family。你会点去应对？ 我第一样嘢会安慰咗我爸爸先， 系咪？ 因为我会觉得佢好惨，自己负责排队，其他嗰两个就喺度风流快活玩紧其他嘢， 成日都系咁 啊！唔系，同埋我觉得咧呢样嘢， 等于喺啲名店门口全部都买， 拎住啲手袋咁， 坐晒喺啲 sofa 嗰度， 坐晒啲 sofa。明明唔系买鞋嗰啲人咧，就试鞋咧就唔坐喺 sofa 嘅，就对住块镜啊！ 啲男人咧就 等人就坐 sofa。 你知唔知咧？我想话咧，我有一个朋友咧，佢都经常陪佢嘅另一半，即系太太去 shopping 咧。佢亦都系学阿 O 头先话斋咧，就系、是、坐喺 sofa 等嗰一群。但你知唔知原来有技巧噶？你以为净系斋等啊？佢最重要嘅技巧就系帮阿老婆拎住个手袋，等阿老婆买得放心。嗱，以为系咁，但系实质系因为掌握咗个手袋咧，就等于掌握咗个财政大权。咁、哦、所以咧，老婆通常咧试完之后咧，都要去请示下佢到底呢件好定呢件好，咁、哦、佢就可以咧，即系令到佢可能买少几件啦，咁、哦、样 啊，系啊，咁啊，唔知系咪真系咁发生？不过去翻头先个 situation 嗰、嗯、个情况就系话，喂，你会先安抚咗排队嗰、那个男士或者女士啦、嗯，可能妈咪等嘅，即系爸爸带咗小朋友去小便啊， 系啦，系啦，都有呢啲情况嘅。 咁总之遇到呢啲情况，我觉得即系。前面一個 family OK 啦，但如果有兩三個都係咁樣咧、嗯，你就崩潰啊！ 同埋你睇下嗰個機動遊戲個吞吐量咯、嗯，即係如果你話本身佢只係得三個座位嘅，咁然後哇，原來前面突然之間由三個人排隊變咗九個人去玩喎，咁你梗係嬲啦！你覺得我要等多三 round？ 你估最嬲係乜嘢？最嬲應該係回旋木馬，因為回旋木馬嚟講咧，即係佢本身嗰啲馬匹咧係有限制啊！你當佢有十四隻馬匹， 一場十四隻咁 樣入曬插噶啦，十四隻馬匹，跟住突然間拉帶咗五個人。嚟喎，咁你又知回旋木馬都玩幾耐 啊 嘛？ 係啊 係 啊， 即係有應該有三四分鐘啦、嗯。我又好耐冇玩，咁你真係猛 嘅 喎。 我反而覺得小朋友我可以體諒，係、嗯、啊，因為好似你頭先咁講，可能即係行開咗去買嘢食又好， 洗手間啊， 洗手間又好，咁我明嘅。但係你話如果個個都即係牛高馬大咁樣，係啦、 啊， 就真係好似插隊咁樣，係啦，咁就真係會覺得唔係咁開心 咯， 唔啱㗎咁樣。 要排就一齊排， 係啦。大家去玩的时候都守下规矩啦，如果唔系就俾人摆上网讲噶啦。 重复多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一边沙沥公路去狮隧都受影响，而家排到去愉翠苑对出。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而家排到去马料水。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马场中线的坏车呢就拖走了啦，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马料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少沥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星河名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由于有道路工程啊，而家龙尾就排翻去龙盘苑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有道路工程，而家龙尾就喺龙盘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攞咗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未啊？ 系，又到十六号可以攞上个月嘅补贴啦。 补贴有效期系三个月，仲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个月的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元就有得攞，上限仲加到500元。 知道了，补贴在港铁站、指定公共运输交汇处和码头的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和超市，或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都攞到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物业管理业是近年冒起得最快的其中一个行业，需要大量人手。 展翅清洁的学员想投身这个行业，有什么需要注意呢？今集嘉宾是， 我是人力资本及培训部集团经理李文杰，我们公司是从事物业管理的。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 投资 O2O。 9:07投資 O2O， 阿歐先同大家講講美股表現啦。美股真係強勢，點解咧？先跌後回穩啊！道指同埋標指咧繼續創出收市嘅新高啊！以科技股為主嘅納斯達克指數咧就要微跌啦。道指咧早段跌283點嘅，其後咧就反而有得升啦。咁啊託賴咩咧？就係咧即係蘋果公司啦，咁啊帶領大市咧繼續做好啊嚇。咁啊另外咧標指方面咧亦都創咗收市嘅新高。收報咧4479點，升11點。納斯達克指數咧，頭先講過啦，微跌29點啦。投資者關注地緣政治風險，尤其係阿富汗嘅局勢發展啦。喺美軍撤離阿富汗同埋塔利班迅速掌權之後咧，俾一啲咧懷疑嘅一啲政治影響咧，究竟有冇機會咧干預到全球嘅市場啊？真係會有啲憂慮啊！至於港股嘅表現係點咧？港股 ADR 都要跌啊，跌128點啦。轉個頭開始咧，大家就會睇得到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的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青山日桥名字充满诗意，清秀外表掩盖不到对追求艺术炽热的心。喜欢一样事物是因为顺应潮流带动，还是跟从自己内心最坦白的方向。这个朝早继续跟他倾下，当前卫遇上传统擦出的火花。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山日桥，是一个书法艺术家。 其实在一路成长过程里面，你喜欢了书法，有没有人觉得你很老土呢？即因为你是一个应该是电子世代来的嘛，现在很少人拿支笔，有没有人觉得哇日桥你很老土，为什么会喜欢写字的？不要说写毛笔字啦，原子笔字或者原笔字都没人写那么滞，为什么你就会拿起一支毛笔？会不会觉得被人笑呢？ 你觉得我老不老土？ 完全你已经包装了另外一样东西，就当然不会啦。但我相信在你学习的过程里面，你不会有这么多东西配合的嘛。 嗯。 以前只是纯粹地拿起个墨盒，添重要是。嗯。那你去写字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都是不要被人知道啦这些东西的感觉？ 哦，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反而觉得哦，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很平常的一样东西，就是等于我拿筷子夹餸一样。即系等于我揸起支毛笔，就系等于攞筷子夹餸咁样样，好日常嘅一样嘢嚟噶。 嗯， 系啊。 咁你真系一个天生嘅书法家？ 冇，可能我真系冇呢一个谂法，完全冇零，而亦都冇听过类似嘅嘢。即系可能有人走嚟同我讲话你好老土，咁我哦系啊，咁样即系我反而唔会真系去谂到唔老土，因为。我自己可能真的本身没有这个想法，同埋我都觉得写字这件事真的跟我是一个对话一个沟通，就算老土他也是一个智慧老人，是不 是？ 梁荣忠，冲冲冲。 我的代表作是一个我2019年的一个作品叫之一，是在我一个展览里面的其中一幅作品 The One and Only。 人生有时会停顿，可能是俾空间自己思考下一步点样行。我哋可以停顿，但系唔可以停步。 毛笔字咧，其实简单嚟讲就系黑与白的艺术啦，即系喺张白纸上面写啲黑色嘅字咁样。咁其实呢一种颜色嘅对比，俾到你一种乜嘢嘅感觉？系咪就系你本身喺个人睇呢个世界？就是黑与白分得很清楚的、 嗯、 因为书法其实是没有灰色的嘛、 嗯嗯嗯、 那是黑和白的一种艺术来的、 嗯、 那是不是等于你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去看这个世界的呢、 嗯、这个问题都挺有趣、啊、但是我反而会说呢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个字就是看黑色的部分、 嗯、 但是当你真的叫做学了一段的时间我们其实调回来看白色的部分的、 嗯、 是的所以我哋有句说话叫计白当黑啦，即系话我哋其实睇个字唔可以话单纯净睇黑色，要睇白色。点解咧？因为落到落一张纸上面，佢白色其实就系佢用黑色去划分出嚟嘅空间。 嗯， 咁我哋唔可以净系去照顾黑色，我哋要睇白色嘅位置，该密嘅地方密，该疏嘅地方要疏，要有字，即系有一个规律喺入边，而唔可以所有嘢。物質質全部都是黑色，你要俾白色去疏風、去透氣，嗯、即係好圓啊呢樣嘢。但係幾有趣嘅就係、是，雖然顏色入邊其實冇白色添，白色只不過係紙啫嘛，其實得一隻色就係黑色。 嗯、 但係調翻轉頭你去睇到嘅就係、是，其實佢唔會令到我變得絕對，反而佢令到我變得通透啲、多元一啲。因為原來你發覺一條線條你可以咁樣畫又得。咁样写亦都得，其实视乎你点样去控制，即系正如一件事情，你点样去睇边一面，其实你有得拣嘅。你可以选择好绝对性地去睇，净系得呢一面同嗰一面。但系你调翻转头睇，其实诶仲有其他嘅角度。有阵时我写完啲字咧，我会调转头睇嘅，即系成个纸成张纸反转，或者成个字调转，我会睇下会唔会睇到其他嘢出嚟。就是、因为你越系依赖视觉去做你眼前嘅嘢时候，你越系容易俾嗰样嘢去困住咗你。所以有阵时候我会有刻意地俾自己用多啲唔同嘅角度去睇我自己做紧嘅嘢，你会得到更多，同埋你会有多啲嘅角度去睇你眼前做紧嘅嘢。 嗯， 系啊。所以你话譬如黑同白，咁有阵时候你墨多啲嘅时候，嗰、那个黑色都唔系绝对嘅黑色，佢都会可能有少少。化开它都可能是有一个变化在这里、嗯、即事情其实也都一样的。今日发生的事你一年之后再去看回那件事，虽然表面上没有改变，但你的心态改变了，那件事其实就已经不同了。 大家可以再细味一下刚才日桥讲的这段说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梁荣忠冲冲冲。 现在日桥行了人生的这段路程，由中间接触书法到跟住又没有再接触书法，接触了 marketing 的一些东西，都放低了 marketing 的一个工作，现在又去了另一个阶段。其实你一路想追求的是一些什么呢？ 追求，我想我由头到尾追求的都是自己的。 自己的 哪一个方面呢？其实是 我一路以来我都觉得人即人生啊，即系我唔知道其他人系点啊，但我觉得我生而为人，我嘅唯一嘅目标目的，我就系要认识我自己啦。我会形容系一架宇宙飞船咁样，我嚟到呢个地球，究竟我有啲咩功能咧？即系我嘅人生说明书系点样？咁呢个说明书其实冇嘅，唔系要俾人嚟睇，我俾自己睇，我要俾自己知道我嚟。我的人生的这趟旅程到底我有什么任务我要完成呢？可能以前做的所有事其实都未是真正的任务，可能也没有一个真正的任务，即可能这件事到我真的走了才知道。但是当你一直做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要看回你自己以前做的事，你会明白当初我为什么我以前会这样做，那我就觉得啊，那我在这件事里面我学到些事了。 咁我要再修正一下我之前讲嗰段说话先，我正话刚才嗰段，大家不妨听多次，我希望大家呢一集都要听多一次。多谢晒青山日桥，好有意思嘅一个对话，多谢晒。 Thank you，thank you。 梁荣忠，冲冲冲！ 人生旅程会接触好多唔同嘅事物，有人会注重最后成果，有人视为过眼云烟。最重要其实系。过程之中对你产生的思考空间， 梁咏忠冲冲冲，青山日翘，希望你在追求艺术旅程上继续有更多的得着。 写一个给自己五十年之后的字，那个不是一个字，那个是一个圆，会画一个圆下去，一笔过写个圆作为一个句号。 原是欠缺，原是那句令人难受再见，最怕最爱已经不会再见，欢欣都只靠悼念。谁等等等等不到月圆，谁怕怕怕快乐快永远，可知有情人 场上又有新的规矩，国际网球总会的大满贯官方比赛规则第三章 K 段就指出了，球员在比赛场内不应该使用可听见的不雅用语，违者最高可以罚款$20,000，甚至乎在比赛期间被处分的，即是不能够粗言秽语。其实禁止讲粗言秽语的规则并不只适用于温布顿网球公开赛，更加包括呢就是另外三项大满贯赛事，法国公开赛、澳洲公开赛和美国公开赛。虽然有人认为追究讲粗口无从稽考，但亦都有观点认为，随着科技进步，即使裁判听不到球员讲他们自己的粗言秽语，场内的摄影机亦都一定会捕捉得到球员呢讲这些说话的一刻的。赛会一样可以呢就是秋后算账。其实网球都算是绅士运动，大家不如专心一点打波，追回几分回来，这样还好。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 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刘太喺度。早晨啊，刘太。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主持人。 我知道咧，你今朝早打电话嚟咧，特登系咧想点唱俾身边嘅老伴噶。 系啊，祝佢身体健康啊！ 早几日做手术噶咯，系咪啊？ 琴日啊，听日可以算啦。 系，咁啊，希望佢都可以啦，早日康复啦，同埋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都健健康康咁样咧，同你一齐快乐过日子啦。 好多谢你， 多谢晒你，刘太，拜拜。 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炽热伤心的句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有 Kason 罗启山，早晨 Kason， 早晨早晨 早晨，哇！你知唔知啊 ？Kitty 阿 O 系 咩啊？ 我咧翻查我嘅手提电话嘅记录，我发现咗咧一样你两个都唔知嘅嘢。 系乜嘢？ 原来喺过去嗰半年里边，你两个系同我讲电话最多嘅人嚟噶。基本上而家你好少同人讲电话噶， 通常都系 WhatsApp 啊、短信啊咁。 系啊，原来你两个就系、是，唉，只同你讲电话最多嘅。 喂，继续讲落去啊！我几中意同你倾偈啊，其 实系嘛，唉，冇办法啦。但系我咧就因为有任务在身咧， 做咩啊？你 成日转 岗位啦？唔系啊， 调啲咁样嘅。 我以为你有升职， 唔系佢 话 佢意思系唔可以同你闲聊啫，系、 哦、 啊，佢要讲电视三廿一。 系，我以为 Kason 又升职咁样，恭喜恭喜咁样，系嘛？ 升职对于我嚟讲咧，喺我人生里边咧系好少发生嘅。喂，我讲翻先， 讲翻正嘅先，讲翻正嘅先， 都系你衰，又撩人嚟讲其他嘢。 Sorry，sorry， 咁啊，七点答。二咧，咁就有呼吸美学中国古话常识噶。咁、我突然间咧有个好大嘅感觉就系、是，啊西方啲嘢咧好中意画公仔画出墙噶嘛，即系你画幅画咧就要填满晒啊。即系以前基本上画画就等于影相一样咧，你画到一样好真嘅比例好啱嘅，咁、样咯。但系咧，中国嘅画咧就完全系讲意境嘅，咁就同我同咩睇中医一样。即系佢话俾你听你嘅肾有事啊，你嘅肝有事咧，都唔系讲个器官嘅，系讲嘅里边嗰啲即系打 是意上你嗰个功能上。好啦，咁今日呢呼不淡墨呢样嘢真係紧要。通常你写字，如果你写字写到呢即係唔够墨嘅时候呢、 嗯、 断断续续呢俾老师闹㗎嘛。係咪阿妈话你 系 咪好孤寒啊，喺屋企冇钱买墨啊咁样。咁、 嗯、 但係原来呢係有啲画风呢係特登咁样嘅。係、 嗯、 啦。咁呢有一种呢就係、是呼吸是一种干裂的感觉啦，淡墨就比你感觉上是色墨如金、 嗯 樣哦啊、究竟呼吸淡墨画出来的画会不会是凌视凄凉的呢、啊、有时候呢就譬如说、你看到有些人在郊外那里写生呢，他会画、就是、他画到的东西就是他看到的东西、 嗯、 但有些人去到那个风景好的地方他画出来的东西不是他看到的东西，但为什么要去那里呢，只是俾咗个感觉佢， 嗯， 再喺佢心里面创作 意境啊，系咪画一种意境出嚟？ 冇错啦，啊，咁所以咧就是、即系你对住阿 O， 你画到啊好高大威猛，好靓仔，即系你嗰、那 个就画唔到个意境出嚟啦，少少都画唔到，抽象派啦，咁样系啦。 你个心里面就系觉得系咁咯， 系啦，唔系写实派啦，咁样 系啦。咁啊，两位咧，如果有冇谂过去一个地方写生系会？比较危险嘅咧，就系、是、去呢一个石梨贝水塘啊， 有马骝， 系啊，咁、哦、今晚咧八点钟咧，大自然大不同咧，就系、是、猕猴国度啊，咁、 嗯、 猕猴咧就系、是、其实香港咧，我哋成日都见到马骝啦，咁啊，其实喺呢个东南亚同埋香港啊，都系好多时咧见到嘅一啲马骝咧、猴子咧，都系属于猕猴嘅， 系， 咁咧猕猴咧，我、哎、原来。真系唔好睇佢而家就话啲猕猴啊会抢你嘢食啊，同你耍恶啊咁样啦、啊、吓、 嗯。 即系而家你发觉就冇办法。以前咧就大家去喂佢咧，咁佢话：诶、欸，原来你觉得佢乖就即系佢哋好醒噶嘛。吓嗰啲样可爱乖嗰啲咧，就系、是、多啲嘢食嘅咁样。 嗯。 点知而家就即系唔好喂啦，马骝唔好喂啦，系咪啊？犯法添啦。咁於是乎啲馬騮咧，但又食慣咗啲超市嗰啲嘢喎， 咁咪搶咯，係嘛？ 咪搶咯咁樣嚇。咁但係馬騮其實佢哋咧嗰個社誒嗰個族群係點樣嘅咧？即係我哋以前細個就見到佢哋話佢哋捉蝨乸，其實又好似原來唔係捉蝨乸嘅，佢係將即係喺對方嘅身上邊咧誒攞翻啲鹽分嚟食啊。 哦， 係啊，即係補充鹽分啊，邊有咁多蝨乸啊？真係啊，咁啊咁但係咧。那個社會族群又好得意喎，即係邊個係大佬，邊個話事，甚至乎咧，有啲星星啊，未後我唔知啊。譬如咧，你有一個女人咧入咗個新族群裏邊咧，嗰啲長老咧會鋸咗佢啲細路噶，係、 哦、 啊，唔想話嗰個血緣咧。是不正统啊， 哦、 你真几人啊呢样嘢吓？ 系咯，谂到咁复杂嘅啲马骝， 系咯， 你姓姓， 我知成拗头啦， 系咯， 多嘢谂啊，多嘢谂啊，多嘢谂啊，真系， 系冇错啦吓。咁啊，今晚咧就系去到十点钟啊，历史二三事咧就有与希魔共存，唉，睇下希特拉咧、 哦 那个故事系点样啦。 好啊，唔该晒 Kason，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涌日东二村美日楼昨晚被列为受限区域，政府朝早话，截至凌晨两点，1609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受限区域内大约790户，当中大约110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的新型肺炎初步确诊本地个案，涉及一名47岁女子，她在机场担任航空公司贵宾室职员，女患者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6宗属于本土病例，江苏和湖北各有3宗。新增的36宗输入病例中，分别在云南、广东和上海等地发现。内地至今一共有94472人确诊，单日新增一宗在上海发现的疑似输入病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內地新增17宗無症狀感染患者，全部屬於輸入病例。

讲呢啲题目，系咪应该播翻只爷爷痴缠呢？你唔带翻三几个鬼故喺身，成个农历七月冇朋友会同你倾偈嘅，嗰啲朋友唔计啊！每次讲鬼故，必定有人会话啦：我以前听过啦，有冇新啲噶？呢类型故事有冇分新旧嘅呢？如果你而家仲同人讲唔好喺屋企批苹果，又或者夜晚唔好乱讲嘢，你都真系有啲 out 啫。因为你讲呢啲嘢已经唔会太多人有共鸣。无他嘅，年代唔同咗，你而家讲呢啲嘢俾人听真系唔明噶。譬如话夜晚唔好批苹果，因为如果批断咗苹果皮，就会见到嘢。但是到底而家有几多人试过自己批苹果先？好多都是工人姐姐帮佢批啦。你都听过嗰个笑话啦，有人以为苹果是黄色嘅添。一个从来唔知批苹果皮系乜嘢嘅人，又点知道你讲紧乜嘢呢？我都想劝下佢哋真系唔好批，一啲经验都冇，咁样批法好容易会批断。反而工人姐姐真系要小心啲啦，因为批得最多苹果皮嘅系你哋。照咁讲，而家有好多关于鬼节嘅嘢都系俾工人姐姐听，好似话夜晚唔好洗三郎衫，屋企唔好开遮，呢啲都已经系工人姐姐嘅工作啦，你自己都好少做啦。所以工人姐姐嚟香港做嘢之前，除咗要申请 visa 之外，应该要知多啲农历七月嘅传统。有人话人哋烧衣嘅时候，你唔好乱讲嘢，呢样又系唔使惊。而家嘅世代乱讲嘢得过喺网上边讲嗰啲嘢，比起上嚟，人哋烧衣嘅时候你讲嗰啲已经文雅好多噶啦。经常都话，而家嘅节日已经冇晒气氛，农历新年、中秋节、圣诞节过咗都唔记得，好似我朋友咁，遇到乜嘢事唔记得而家系乜嘢月份，其实都好嘅，起码仲笑得出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笑下就算，无谓咁紧张。笑下就算，人海沧桑多变迁，谁会永远获如愿？是非得失少不免，要顺下自然。笑下就算。无用太忧心，笑下就算，无需天天多挂牵，云会散去月重现，漫天风霜中转暖，地球日日转，何必诸多凄算，容我衷心相劝，尘世种种恩怨，他朝也尽化烟。人生多么短，谁顾得这么远？时间匆匆咁转，转眼就完。笑下就算。凡事要睇开，笑下就算。如果冲出这个圈，唔怕再会受迷乱，蚀底多少都算，地球日日转。 衷心相劝，尘世种种恩怨，他朝也尽化烟。人生多么短，谁顾得这么远？时间匆匆感转，转眼就完。笑下就算，无用太有心，笑下就算，无需天天多挂牵，云会散去月重现，漫天风霜中转暖，地球日日转， 笑下就算， 地球日日转， 笑下就算， 地球日日转， 笑下就算， 地球日日转， 笑下就算， 地球日日转， 笑下就算， 地球日日转。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今日咧分享一下寻晚食咗啲乜嘢。寻晚咧就真系喺屋企煮啦。咁不过咧最近咧就唔想食咁多米饭啊。唔、知你身边有冇多呢啲朋友咧？即系觉得唉，唔好食咁多白饭啊，尤其是夜晚黑。 但系有阵时咧个口讲咧同真系做咧系两件事嚟嘅，因为其实你未必避免得到一啲淀粉质咯。我觉得系香港讲噶吓，即系当然你话喂怼碗饭先啦、啊，咁样梗系想避免一下啦，因为都想 cut carbs 啦，有啲朋友仔，譬如想节食啊，或者健身啊，类似嗰啲啦，咁你问翻专业教练啊、营养师嗰啲啦，我唔系啊吓，不过即系我偶尔都会咁做嘅，不过你避无可避，意思系乜嘢咧？譬如你食一餐饭咧，你点都黏两条意大利粉食下， 系同埋我哋惯咗啊，即系你由细到大咧，即系觉得哇啲餸咁好味，即系要配饭先好食，就算你食日本嘢咧，我都觉得寿司系好食过鱼生嘅，即系我觉得系要搭。 即 少少米饭系， 系啦，同埋点解话避无可避咧？我琴日咧就去咗一间太子几好食嘅开咗半年到嘅饺子铺，哇！嗰间真系师大同你讲，嗰间真系几好食，嗰间饺子铺新开嘅，跟住咧。以為自己咧冇食面食啦嗰啲啦，好健康又話戒澱粉，即係話食。 跟住，哦，你個餃子皮其實都係喎。 係咯，我食咗十幾隻餃子，嗰度咪又喺翻度，即係講下感覺啦。 嗱，不過所以咧，尋日我就特登喺屋企煮咧，就係想嘗試避開啦。咁我就整咗一個咧韓式嘅泡菜海鮮鍋，咁啊冇煮飯嘅，咁啊齋食海鮮啦，有啲菜啦，咁啊當然啦，其實澱粉質如果你落少少嗰啲丸落去咧。都是有的，咁但系少啲咯，系啊，即系唔系白饭嘅淀粉咯。咁啊，其实好简单啊，整呢个锅，同埋最好嘅地方系咩咧？佢真系可以帮你清雪柜，因为佢冇话特别一定要有啲咩材料啊嘛。 使唔使落啲泡菜落去噶？ 当然啦，最主要其实系泡菜咯。咁其他嗰啲材料，你就真可以睇下你雪柜，譬如有冇啲急冻嘅蚝肉又好啊，虾仁又好啊，或者青口啊，帆立贝啊，总之其实我寻日就喺雪柜里面咧都。清咗几 多 嘢 食嘅咩？屋企 系啊， 又青口又烦， 煮开饭啊嘛， 系咩？ 系啊，咁跟住咧，你嗰个做法咧好简单， 你下次食唔晒。 成个锅怼落嚟啊！ 俾啲嚟食下， 嗱咁嘅做法点样咧？大家都可以今晚试下喺屋企整嘅。首先咧，落少少麻油咧，就起锅，因为用麻油起咧就更加香啊！你个锅咁啊，落麻油咧爆香少少蒜片，跟住咧就落少少辣椒粉，跟住咧就再加埋一大扎嘅泡菜，就炒一炒香佢先。咁啊，炒到呢几样嘢香晒之后咧，就可以落鸡汤或者你中意就水或者鸡汤加水咁样啦。做嗰个汤底啦，咁呢个就其实系个 base 咯。咁你中意可以加唔同嘅辣椒粉落去，即系调翻啱个味，或者加翻多啲嘅多啲份量嘅泡菜落去。咁然后咧就可以将你嘅材料摆落去一齐滚。其实就似一个打边炉咯，不过你就有嗰、那个即系韩式嘅感觉咯。 咁啊可以即系喺屋企都感受到韩风啦。 系啊， 但系我头先都讲啦，即系韩国系咩啊？ 系咩？ 我最唔中意食嘅嘢，其中第一位啊，系咪先？唔紧要啊， 锅都唔得。 你煮啊，你煮我食下啦。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同大家讲呢样嘢咧，非常之贴心，亦都贴身。对于家长嚟讲咧，简直系应该系 very good 嘅。嗱，大人咧，如果手机啊或者系啲电子产品冇电，我哋会点做呢？ 插电， 插电。小朋友，如果你想佢唔好咁充足嘅精力，你会点做啊？ 用晒佢啲电放电。 冇错啦。嗱，所以话呢，如果呢真係做一啲宣传啊，或者係搞啲活动呢，改个名呢真係非常之重要。我相信呢，即係如果家长呢听到放电呢两个字呢，通常呢都係双眼会发一发光。因为呢小朋友精力真係好旺盛嘅。即係如果你想佢夜晚黑瞓得好啲啊，又或者如果佢放咗电之后呢，可以更加专注喺其他嘅学习啊或者参与嘅活动里面呢，家长都会觉得咦，不如都可以试下。咁当然亦都可以等佢哋真系放松下个心情啦，即系如果真系喺屋企太攰，或者咧暑假嘅时候上好多兴趣班咧，都应该要带佢哋出去玩下，奖励一下嘅。咁所以咧，我喺偶然之间咧，我先生咧就突然之间见到有一个，你知我好中意去嗰啲嘉年华或者嗰啲摊位嗰啲噶嘛。哦，夏天咧真系好耐咧，我自己都冇试过咧，系去一啲咧会湿身嘅嘉年华啦。咁而咧，我先生琴日见到呢一个活动咧，佢就即刻自己就话啦，可以去參考一下喎。點解佢會突然之間咁樣講咧？ 去參考一下咁搞笑。 嗱，唔通佢喺屋企都想整翻一個？ 係咯。 嗱， 好學術喎，佢都用參考。 No！嗱，男士咧講嘢咧，通常咧就係有少少巧妙嘅。話明一個濕身嘅嘉年華啊嘛，梗係唔夠膽講參觀呢兩個字啦。 咩啊？咪嗰啲又係落水嗰啲啊，水上乜乜嗰啲咁樣。 其實類似啦，嗱，因為我成家人咧，除咗我之外咧，係唔識游水嘅。所以咧，其實從來都唔會有一個家庭活動咧，係諗住去一啲咧有啲游泳設施嘅地方嗰度玩嘅。 即沙灘又好少去咁樣係嘛？ 沙灘佢哋都會去，即係砌下沙堡。 你見佢咁白，就知道佢唔去啦。 都比較少嘅，我係真係怕曬，因為我試過好多次中暑啦，已經。哦、我係即係一曬一曬就頭赤嗰啲人嚟㗎、哦，我係唔襟曬嘅。但係即係其他嘢 OK 嘅。咁但係咧、真係因為由於咧屋企小朋友細個嘅時候咧，又有少少怕水啦、即係可能唔係好放膽咁啦。所以我都比较会带佢去一啲泳池度熟习下水性先，即系等佢唔会有呢个恐惧啦。咁但系咧，我点解突然之间咧今朝会想讲呢一个嘉年华？嗱，其实佢有另外一个名嘅，佢正式个名就唔系叫呢一样嘢嘅，但系咧佢入边嘅所有设施咧。都几绝屈嘅，我觉得嗰啲名字 啊，即系咩嚟？讲两个嚟听下先啦。 嗱，我讲俾你听，睇下你 get 到啲乜嘢啦。例如呢一、這个咧，我真系觉得好得意，出卖孩子水宝铃。 哦，即系打保龄，但系水上面打系咪 啊？我其实咧 个细路仔做个波啊， 咪就咩系啦，出卖孩子咪即系㧬个细路出去，扫冧嗰啲保龄球樽嗰啲咁样。 我系完全 get 唔到系点玩，但系我觉得嗰啲名字真系好搞笑，湿身障碍赛，即系呢啲好似好啲嘅。 湿身障碍赛咪就系喺个水池上面你要跳过嗰啲障碍，系咪就系呢啲啊？ 又或者隔篱有啲水喉一路射住你，你要系即系走过去咁样，咪一路行一路湿身嗰啲咁样啦。 海道水滑梯，即系嗱呢一类咁样嘅名啊，其实咧你睇完个名之后咧，你系唔系好 get 到佢做乜嘢嘅，同埋你唔系好知道嗰个嘅到底成个场景啊，即系例如个滑梯高唔高啊，斜唔斜啊，或者系点样玩咧， 系 完全系 get 唔到嘅。但系咧，我想话咧，佢嗰个嘉年华咧嗰个嘅套票咧，嗱，通常啲人就会话啦，系买一日门券啊，买大人套票啊，定还是系买小童套票啦、啊。佢最吊诡嘅地方就系咧，佢叫做高级放电计划啦，中级放电。电计划啦，同埋低级放电计划、 哦，即系高级放电计划咧，就系你入到去个游玩设施入边，乜嘢都可以玩得到嘅。 系啦，就系嗰啲包罗万有， 咁咪即系个名嚟嘅啫。 嗱，所以我咪就系话咯，你个宣传方面咧，其实你唔需要入边真系有啲咩做。我啲家长咧，即刻会哇金睛放眼望系咩嚟？ 即系超级放电咧，就即系套票。 样样都可以玩，但就贵啲。 我相信系咁。 如果 系 一般 上嘅， 一般放电咧，即系你净系入场费，以后逐个游戏同你计。 哦，即系你呢个玩嘅水上活动或者水上乐园咁样先计啦，系主打家庭客嘅系咪？ 系啦，我相信系嘅，因为佢成个嘅旗号咧都系好明显咧捉啲家长嘅心理。嗱，我自己系家长，我就知啦。一见到放电两个字，我已经心喐。 但系你将低级放电嗰个得噶啦， 系咪？ 因为家长好快冇电啊， 直头冇钱。 可唔可以分开买啊？ 冇水， 即系家长就系低级放电， 一夜又话超级放电，家长都未玩完嗰个时候话听，已经又话保龄球啦，点掂啊？ 哦，呢啲亲子嘅都系唔啱我同钟哥，我哋去啲泳衣少女嘅水上乐园好。 唔系亲子啱我嘅，我好中意小朋友， 系咪啊？ 有啲咁嘅事， 我睇唔出。 几时开始噶，钟哥？ 唔系啊，钟哥不嬲都好锡小朋友噶， 锡小朋友 真噶。 咁我下次去。 好得意啊！ 你 好 啊，咁下次有泳衣少女嗰啲，我都唔好叫钟哥。 系咯，系咯，系咯。 好，唔系你讲小朋友同少女两件事嚟噶。 唔系我头先讲少女好似冇乜反应，见讲小朋友你反应大啲。 系咩？ 系啊，你唔知咩？ 你就讲一次啊！ 你唔知咩？听翻 payback 咩？当我冇讲过啦。喂，呢个都好喎，放电之类。咁你嚟紧就查定防晒去玩噶咯 ，Barbie 系嘛？ 嗱，我自己咧就讲真咧，我睇完之后咧，我都系一时冲动，觉得佢几有趣嘅啫。你话系咪真系去咧？就真系未必嘅。不过我想话咧，我自己人生里边咧，其实我只系参加过我谂一两次嘅呢一类所谓嘅夏天嘅水上大型嘅游乐设施嘅啫。因为本人咧本身系畏高啦，第二咧我系非常之怕嗰啲咧打蛇饼排队。我覺得好嘥時間啊！咁尤其是阿 O 都講得啱啦，你知我怕曬噶嘛，又怕熱咧。咁如果你要我長時間咧喺一個排隊嘅情況底下又落唔到水咧，咁個感覺實在太差啦，我覺得。 係可能去外國會好啲咯，即係譬如去到馬來西亞或者去到泰國啊，即係芭提雅咁有啲水上設施或者水上樂園，你會想 join 嘅衝動大啲咯。 都會嘅，嗰個環境同嗰個氣氛好緊要，因為我覺得咧，始終嗱而家疫情期間咧，可能個人流真係相對地少咗嘅。但我自己咧，因為我都好堅持咧，嗰啲抗疫措施要做得好足啦。如果咧你話要去一啲即係比較多人嘅地方咧，而啲水上活動咧，我知道某啲地方咧係你玩嗰個設施嘅時候咧係唔需要戴口罩嘅，又或者係即係個短暫嘅時間，可能你個口罩會濕咗咧。咁我呢啲咧咁擔憂嘅家長咧就會，哎呀好緊張啊，咪要即刻要換一個新嘅口罩咧咁。咁可能我就會大包細包拎住好多呢啲咁樣嘅物資咯。咁我就覺得，哎，不如等真係個疫情完咗嘅時候，我先至放心去玩啦。我自己嘅取态就 系 咁样咯，系啊，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嘛，真系噶，要有一个咁样嘅阿妈咧，先会保障到全家啲人啲警觉性强。 唔系先，你讲嚟讲系咪即系谂住叫阿爸自己带个女去玩就算啦？你自己就甩身咁 样。唔系啊，佢头先咪讲咗重点咯，参考下啫嘛，而家参考完啦嘛， 啊、 即系你 系唔使去噶。 即系你其实讲完之后咧，就拒绝咗你屋企嘅请求。 佢老公去嗰啲，等阿 O 带佢去啦。 唔去啊，而家唔去。 唔去啊，唔去啊。 嗰啲唔系带女去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提提你转个头有10点新闻报道。